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早晨，早晨！上个礼拜五咧，多谢我啲拍档容许我咧喺屋企咧偷懒咗一日，我系小张张。 唔容许你都要容许噶啦，系咪先？你唔舒服，最紧要大家都要身体健康。 多谢多谢， 身体健康最紧要。 小欣欣、小强到你啦。 我系摆咗嘅， 做咩唔出声啊？做咩唔出声啊？ 我哋今日嘅马小龟唔喺度啊！马小龟 ，Where are you？Where are you？ 不过大家放心，佢绝对唔系病，佢唔系因为我传染佢，佢自己一早有时机私情， 佢有私情，系啦，有家事， 同埋我都同阿马小龟讲声多谢，因为咧， 点解啊？ 你可以坐咗佢张好舒服嘅凳啊，坐咗佢张凳用咗佢个麦啊， 太好啦！ 好，到我介绍下自己先，我今日系小人影啊，不过咧，我今日有个 IQ 题考下大家，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 嗱，嚟嚟嚟， 爱自己啊，应该要饮咩酒咧？爱自己应该饮咩酒咧？ 几个字啊？嘅 四个字嘅 咩咩咩酒？最尾个字 乜？系啦，乜乜乜酒啊？ 系一种酒嘅名嚟噶， 或者 就 cocktail 嘅名嚟噶？ 有冇得卖噶？ 应该冇得卖嘅， 鸡尾酒嚟嘅。 唔系 乜乜乜酒， 系啦，乜乜乜酒， 爱自己， 爱我别走， 冇错，爱我别走啊， 好嘢， 你咁快讲咗我今日古仔名出嚟噶， 冇错， 渣 啊，今日骗电人间嘅古仔名就叫做 爱我别走， 一个荡气回肠嘅爱情故事，稍后请留意小羊羊同埋小羊羊嘅演绎， 太好啦，今日冇只小龟龟喺中间，我哋零距离啦， 应该 有计，太善 恶，喂，嗱，我想讲。一样嘢啦，咁啊，琴日星期日啦，吓好悠闲啦，但系琴日真系好多人好忙碌， 喺 全日里边咧，全港好多市民咧都为咗呢件事咧系做咗一个神圣嘅一条， 冇错啦， 推选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你啊靓仔啊，嗰日几多人 send 俾我，见到佢啊，咁样，今日讲下啦， 做得好好啊， 多谢大家。 呢一首歌送翻俾所有琴日参与无论工作又好投票嘅朋友都 辛苦晒。 振翅声音，怀抱未来寄望，我哋大家用双手打拼将盛放，参与共编织缤纷香港，难关不要灰心，携手闯过海浪，雨后阳光在狮子山下可盛放，衷心感激能共创，理想一起勇敢前往，前往找紧曙光。天边，携手。 谢晒各位参与者，咁啊，即系欣欣都有帮手啊，忙紧啊， 冇错，咁希望佢亦都系啦，咁啊，做晒所有嘅点票嘅工程之后嘅话，就请你快啲好好休息，你都辛苦晒咁多位参与过嘅，就系即系今次我哋呢一个嘅就系 选举， 系啦，咁啊，每一位嘅朋友嘅话咧，咁啊都好好，咁啊大家辛苦晒啦， 努力努力 ，OK， 好， 多 谢 晒， 感谢， 啊，25度气温，相对湿度83%，我唔知咧，对于两位朋友嚟讲咧，圣诞嗰个感觉咧。强唔强啊？对于你哋 非常强啊！ 系啊， 已经 非常 强 啦。 系啊，我屋企已经摆咗啲圣诞嘅装饰啦。 我见到十一月中，我出面啲商场行街已经布置晒好靓。 其实以前仲犀利嘅咧，以前咧唔单止有布置啊。如果大家即系旧香港咧，会知道好多大厦上边咧会挂好多咩圣大圣诞老人啦、啊，大即系嗰啲叫 灯饰， 灯饰系啊，所谓灯饰。今年我比较少追加，我唔知都多唔多吓。即係有 商場啊， 以前 有 好多， 因為其實如果係嘅話，係維港兩岸嘅，香港嗰邊有香港嗰邊做嘅，應該話沙田唔係尖沙咀呢一邊有尖沙咀嘅。通常我哋都會覺得嘅就係話尖沙咀嗰邊係靚啲嘅，係 啊， 因為你兩邊噶嘛，我唔知道啊。 通常係咁樣嘅， 好可能因為你見到嘅，因為酒店會比較多， 係 啊，咁所以佢哋喺嗰邊嘅話，你會見到佢哋係即係不惜工本咧，咁样讲系啊，啲灯饰方面都会装饰得好靓。 以前咧睇灯饰都有个节目嚟 嘅，系同埋亮灯都系一个仪式嚟嘅， 冇 错。 细 细个 都同屋企人去睇灯饰嘅，但系我觉得。今年的感覺，我不知道可能呢幾年都是啦。個聖誕感覺咧冇咁濃厚，就係、是、因為個氣温嘅問題啊，個 温 度啊， 我同意， 係咪啊？ 係， 因為我哋仲講緊話，哇，好熱喎、 啊！ 而家 今日25度啦，而家已經。不過去到星期尾嘅時候嘅話咧，又開始會涼翻啲嘅， 星期六 去到14度， 係啦，14度嘅啫。今日星期六，係啊係啊，所以大家就小心啲，嗰、那個氣温又上上落落。嗱，聖誕咧好開心噶啦，但係我咧睇咗一篇文章，同聖誕有啲關係，我覺得、点解会咁噶？咁佢话咧，啱啱进入呢一个礼拜啦，圣诞前两个礼拜，你知唔知系咩啊？系情侣嘅 分手期，定系拍拖期？ 点解你会知嘅？ 因为拍拖又 分 手 期啊！ 我觉得系分手。 佢分手最多嘅， 因为唔想送礼物俾佢啊嘛。喂， 咁 系啦， 点解你今日马老师上身嘅？ 唔系啊，呢、這个我都觉得系一个原因之一。喂，咁你系情侣，你而家要买圣诞礼物，反正都谂住分手。提早， 我又唔想同你过节，我梗系同你拜拜拜啦，你唔好嘥时间啦。 嗱，所以呢样嘢，我觉得好似唔合理，但系谂下又合理。 嗱，但有两睇，我哋嗰日即系璇璇咧，即系我哋另外一个节目嘅主持啦。我哋嗰日先喺度讨论啊，圣诞节系咪一个即系我哋叫出铺，系咪一个拍拖嘅容易嘅阶段咧？我哋大家都同意，因为就系嚟紧啦。下个月就系圣诞节咯。但系如果你仲系单身嘅，不如而家搵个伴， 唔会搵 切 嘅， 可以 partner 咧一齐过。 所以其实你应该讲紧嘅就系话，佢要分唔同嘅阶段。你而家讲紧。就是圣诞节前的话应该是分手的阶段。圣诞节那些舞会的话就是你可以 拍拖 啱 啱两个 extreme, 两样东西。 啱啱两个 extreme。 那个分水岭就是25号或者24号晚。 那你们有没有试过在圣诞节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有啊，我就是。 我试过。 哇， 系啊， 是 我 Christmas party 识嘅咯， 我咧就有少少唔同嘅，我嗰时咧就有个女同学啦，咁啊圣诞节有会唔会指嘢离散啦，咁我唔即系我比较少参与呢啲嘅，因为我妈唔准我咁夜出街嘅，咁 喂，灰姑娘离散喎， 圣诞节 我就想讲，我就想讲，只系使乜又去，只要系同女仔去咧。只系其实 你 觉得很浪漫， 咁你阿妈 会 了解你啫。 唔系佢，唔系佢唔系担心佢，佢 担 心 系 女仔安全。阿仔你都系唔好出夜街， 佢边度搞事，边度搞事， 费事啦，大佬。 咁嗰次只系嚟 搞出人命， 开心。跟住就好浪漫嘅故事开始，所以圣诞节咧一系咧就喺两个礼拜前啦，即系差唔多呢几日啦，有啲人就会开始分手噶啦。但系咧到呢个时候咧就开始约，但系 Sarah 讲到都啱嘅，你而家先约咧。好难约噶啦， 唔会噶啦。 如果人哋而家仲俾你约到嗰个咧， 都 应该 单身 咯。阿马小哥哥唔方好噶啦，系啊。 哦，阿丽蕊咧， 你好似冇 咩 呢方面嘅，你好似冇咩呢方面经验。 佢应该 嘅 咧， 我冇啊， 佢 应该 冇。你 冇特别因为为咗节， 你冇理由冇啊嘛。 我真系冇啊，冇试喺圣诞节度。 你从来冇试过浪漫啊，圣诞节。 唔係有啦，但係冇試過，因為為咗聖誕節而拍拖，或者冇試過喺聖誕節分手。 哦， 因為我自己都知嘅，因為我讀心理學咧，有講過咧，喺一啲某時重大節日入面到分手咧離去咧，其實個傷害啊係好重噶，係俾你平日分手。 每一年你經過呢段時間 都 會 記得啦，同埋 你 見面都譬如聖誕節，大家都係出雙入對嘅時候，你突然之間嗰陣時分手，其實對對方都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咯。 我有好大計算，我覺得若果可 唔係，如果你分手嘅，不如就等多陣先啦，或者過埋。 个新 年先。 或者你劝大家， 或者大家试下喺 嗰个 位 置想分手， 修补下先咯。 冇啦，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都系奉劝咁多位听众，分手真系唔可以过时过节。 系，我都觉得系嘅。分手唔好喺啲大时大节。 系啊，亦都系大时大节分手，亦都好容易会做出傻嘅决定噶。 嗯， 系啊，所以就咁、你嗰啲咧分享一下。 我啲乜嘢？ 你先话圣诞节出铺啊嘛。 圣诞节其实唔系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嘅话，已经系喺早之前嘅话，你摊着咗少少，你明啊？即 系 有少少火花。咁跟住你就要趁住嘅就圣诞节又冻冻地，大家又去参加 一啲温暖。 系啦，最紧要系咩？系一班人先，一班人咧就觉得冇咁核突，同埋冇咁觉。咁、你成班人嘅话咧，其实一两个你嘅闺蜜要知，明唔明啊？ 就帮你 撮 下， 帮 你推波助澜。 冇错，即系例如， 好重要，重要。 例如，譬如可能啊，有啲人要上去嗰度帮手，要整个整个炉啊。跟住咧，大家一阵间要去 barbecue 啦，佢哋就会接 接接。你两个做 两个人喺上边，你哋自己喺上边嗰度透露，明唔明啊？ 透下透下就透出爱火花啦。 周围其他嗰啲人嘅话咧，就会拎住杯嘢上到嚟 咪走啦， 剩翻两个人喺度搞咁样咯。咁跟住搞下搞下嘅话，咁跟住咧，仲要有人同我讲嘅就系话，喂，佢真 系 好似有心咁咯。咁我就 即 系 男方嗰边嘅朋友又要揾人刺探下，女方又要刺探下。 跟住又推波助澜下，又要制造一下一啲自己两个人嘅机会，咁或者你自己跌，你 feel 到嘅。 咁但系通常呢啲位置成功到嗰个 long lasting 嘅机会有几大咧？ 嗱 ，long lasting 你唔可以用呢一样嘢嚟去做一个验证，但我只系会觉得就系你喺呢啲咁嘅大时大节嗰度，如果之前大家系有啲火花嘅话，我觉得呢一啲咁嘅日子咧系比较容易 嘅， 因为点解？二十五号之后嘅话，跟住乜嘢？ 又 Boxing Day 啦， 又 Boxing Day 啦嘛，你可以好密集地，亦都有一个好好嘅原因可以再约佢啊嘛。咁所以你就咪慢慢吊住，跟住喺二月几得啦， 有 情人节 啦 嘛。你呢三关你过晒嘅话，仲唔系你嘅？ 仲甩，点甩都甩唔到啊！ 冇错， 系啊， 袋咗落袋。 点醒你啊？ 情场鬼见愁 2.0 但系咧，我想讲咧，今日个古仔咧，其实我里面已经引用咗一句对白嘅。咁我透露少少先啦，就叫做一年不守啊，对唔住啊，一年不守，三年不同，七年之痒啊，一年之守 ，sorry， 一年之守，三年之痛，意思即系话咧，原来即系好多人 你过到一年就得噶啦， 唔系，如果一年都过唔到嗰啲咧。就等於咧，其實好啲虛幻，虛幻嘅，即係嗰啲玩嘅啫。 咪呢個係你幾多成嘅影子喺入邊咧？ 喂，你鑊馬先咁喎， 唔係我今日要坐咗佢嘅位，係有啲佢嘅影子 啊， 係 洗 頭身嘅， 要做佢。 同埋，即係Sarah， 你都有呢個經驗啦。 咩一年之首係咪啊？即係其實你係一年起碼拉 到一年， 係啦。 即係如果過唔到一年嗰啲，根本上 唔 係真感情，即係玩玩。 我又唔同意，即係我有啲係半年嘅，我覺得都。爱得几深刻嘅、哦， 我有少同意，我同意、 啊， 其实 系啊。 如果你好中意呢一个人，其实一年里边你应该话分手咧。 咁有时讲好多好多唔同嘅因素噶嘛，有客观因素，有主观因素。 你试过一年 都唔 得分手？ 半年啊，其实佢觉得佢好认真嘅，但系佢要分手啊。 系佢话定你话？ 佢咯。 一齐有共识咯，叫做 哦， 系咯。 好惨讲呢单， 唔系，所以我觉得你爱唔爱或者系唔系一个。认真嘅爱情都唔系睇时间，我谂就算你系认真拍三日都系一个好好嘅爱情嚟。 搞错啊！咁你咁我一夜情都 中意啦。喂，嗱，呢个我有保留啊。 我同意， 系咪啊？唔系在乎长短 啊嘛。一晚你都可以谂佢一世。 啱。Save your way to fall, and you may not make. 个话题咧，咪我哋都好多嘢讲嘅，出唔出得街就自己决定啦。 唔紧唔出得街啦。 你咪试下讲啊，咪咪，你试下讲，你试下分享下。 我讲又唔系你讲先，你咪讲先。 我想啊，但系剩翻十秒啦，哎呀冇啦，对唔住啦，哎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结果出炉，民建联成为大赢家，在44个地方选区各派一人参选，赢得41席，连同赢得地区委员会界别的68席，共取得109席，成功率达到九成。工联会在地方选区派出25人，取得18席，连同地委界的9席共有27席，当选率是 58%。 新民党在地方选区派17人出战，只是取得5席，在地委界就取得10席，在今次选举共赢得15席，成功当选比率 51%。经民联方面，在直选有4席，加上地委界8席，共取12席，成功率6成。至于自由党就赢得5席。派出5人参战的香港新方向只有1人当选，专业动力、劳联同样各有1席。民主思路、实政原策和自经党都派出1人参战直选，全数败北。另外，在地区直选之中，有18名现任区议员成功连任。新一届区议会共有470席，包括今次选举选出的264名议员，其余包括179个委任议员和27名由新界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当然议员。区议会选举西贡及坑口地方选区结果公布，专业动力的方国山成功连任，他获得12,187票，大幅抛离对手。另一名当选人是民建联的邱浩伦，他获得4,839票。北区区议会的蝴蝶山地方选区结果公布，民建联的姚铭以20,053票大幅抛离对手当选，另一名当选人是报称无政治联系的宋冰冰，他获得3,820票。香港新方向的李家俊和报称无政治联系的胡玉贞落败，两人分别获得3,051和1,964票。韩联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军一架 F-16 战机今朝坠落黄海，机师安全获救。报道话，呢架战机今朝喺首尔以南178公里群山市嘅驻韩美军基地起飞，其后坠落黄海，机师及时弹出，安全获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31点，跌303点，总成交金额309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9点，跌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15跌3.1，腾讯控股300元跌5.6，阿里巴巴68.15跌2.35，李宁17.96跌3.39，南方恒生科技3.55跌8，系报3.56，系跌8.2，美团83.8跌2.85， 港交所238.6落跌9.8，恒生中国企业55.3落跌1.3，友邦保险63.25跌6，招商银行24.5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2，日元145.53，瑞士法郎0.88，加元1.36，人民币7.185，英镑对美元1.255，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2,817，升509，港金报18,630，跌2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8.68，卖出1,999.34。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荃湾路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荃湾公园一带呢就交通回复正常。咁只係后少少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丁九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青马大桥呢，由于有道路工程，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一段呢，现在部分行车线封闭的，影响到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一段呢都是比较车多。象鼻山路去城隧方向近住荃锦交汇处一段呢都是比较挤塞。青山公路的荃湾段呢去丽景方向近住豪辉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南丰中心。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同埋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齐心关注定波浪。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照着我， 公共广播95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系开始我哋嘅节目噶啦，我知道大家咧， 喂， 都希望咧整整齐齐。嗱，我想再强调同埋咧补充少少啫。虽然咧阿小强咧今日第一佢唔系唔舒服，佢有事请假。第二，虽然佢请咗假，一阵间估估下学古文，佢都话喺度嘅， 冇错， 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 音容远在。 我本来都出过，我都过唔到自己。 我讲得出口，我讲冇问题。系啊， 唔系啊，佢意思系挂住佢把声音喺度，而阮仲阳喺度， 冇错， 就 是、 音 容阮 仲 阳， 系大家嚟啊！咁大家估下，咁样大家照旧听得噶啦。OK， 阳同埋阮都系你， 冇错冇错啦。喂，嗱，其实讲爱情咧。点样先叫爱情呢？我哋咪后咧都讨论咗一阵嘅，睇譬如几多日、几多年啊，几多年啊嗰啲，大家有啲唔同嘅睇法。仲、有一样嘅就系、而家现代有啲人咧话唔结婚，甚至咧唔一齐住，呢啲系咪算爱情呢？其实真系冇得拗，因为佢觉得系咁啊，系咯，系咪？ 同埋我谂都系点样嘅相处方式系最紧要，两个人有共识，同埋大家两个人舒服。 我听过无数嘅话，第一咧，我唔一齐住噶，或者我就算一齐住，我唔会同一间房噶，又或者咧，我哋 经济独立 结婚噶，唔生小朋友噶，太多而家啲不同嘅讲法。咁啊，网上有个男仔咧就问大家啦，佢咧就是、一个主动同女朋友有共识，唔结婚，点、都唔结婚，但系中意大家嘅，唔、结婚。咁但系佢呢个男仔嘅爸爸妈妈咧，就可能真系好想有 小朋友啦，有孙凑下， 系啦，或者佢想佢结咗婚先咁样。于是咧就喺香港而家呢个楼价咁高企嘅时候咧，就话阿仔，嗱，如果你结婚咧，我买 层楼， 长 一层富豪， 长一层楼， 富豪系咁样噶喎，有个孙啦，有层楼，嗱，同埋有奖金啊。 佢就系啦， 结咗 嚟 噶嘛， 系啦，啲网民就话，即系咁 样。你为咗 唔系咁梗系啦，黐线，你唔明白一个年轻嘅一代对于要有一层楼嗰种渴望噶啦。 我会睇你唔起，如果我哋另外一半， 嗱，我想讲，我要代表一个嗱。我真係咁講，我代表我身邊啊，冇話代表全部啊，代表我身邊嘅朋友，我哋都成日討論呢個問題，要靠自己，即係唔靠父母嘅幫手，要靠自己真係打份工去買到一個市值可能600万至900万嘅一層樓，其實真係唔係五年之內嘅事嚟，即係如果 I mean 你普通一個唔係專業人士一份工作， 仲要你好慳， 但你一定要有層樓咩？ 又要點樣唔去旅行？咁我諗 租唔得嘅咩？一定要有层楼。 我租咗十几年啦， 因为始终租嘅感觉咧，我啫啊， 唔系属于自己， 始终都系唔系自己嘅。 系 嘅。咁我谂系每个人嘅取态都唔同，但系我系会觉得嘅就系话，其实如果你两个人要喺埋一齐嘅时候，系咪真系一定要有层楼呢啲咁样嘅客观条件啫？点解一定要客观条件要具备嘅时候嘅话，你哋先至可以步入去呢一步咧？ 嗱， 呢一个就系鸡先定系蛋先？ 呢一个咧都唔系客观条件嘅，因为譬如尤其系女家嘅父母啦，或者女方通常都系会睇嘅主观。条件嚟噶， 你识讲就好啦。咁呢样嘢关佢哋咩事啊？ 咁你会俾压力你噶嘛？即系下面你过时过节，你都要见对方嘅爸爸妈妈啦，系咪啊？咁、 啊、 可能有时候间唔中伸你一脚。哎呀，妈，你到而家咧仲未有层楼啊？乜乜即系会 咁？ 咁 你就为咗人哋点样睇你啦？ 其实你觉得啫，未必嘅、 啊。其实我真系觉得未必嘅。唔 系，我身边啲朋友都真系会咁 嘅、 啊。 唔系噶，我觉得我见到有好多嘅就系，如果你哋两个真系真心相爱， 啊、 你哋两个真系可以继续一齐嘅话，冇错，就迟早嘅佢哋都跪低。 袁俊阳，如果佢唔中，如果佢父母唔中意你咧，有一万个原因啊。 都系， 所以你唔需要太介意。 你有车有楼嘅话，你都可以觉得嘅就，你可唔可以有第二间啊？可唔可以有第三间啊？ 系啊系， 好难做啊！ 但你都会因为咁而即系结婚嘅。如果你个爸爸妈妈有咁， 梗系会啦。点解唔？ 佢爸爸妈妈真系睇中个弱点，因为呢个男仔真系内心挣扎咗好耐，同埋 唔使挣扎啊，完全 系咪？即刻谂， 即刻 对 反应。 哦，咁样冇自己原则咯。你话咗唔结婚噶嘛？ 嗱，我谂又咁讲，其实嗰个话我唔谂住结婚，其实都系一个等同价值，睇下有乜嘢嘅嘢同你换到啫。 咁咩啫？ 喂，有五亿摆喺你面前，我要你结婚，你都唔结，我觉得唔会咯。 你呢个讲法虽然有啲消极，有啲似咩？有啲啊，每一个人都有个价钱， 都有个价钱， 睇得出对你几多钱，佢先愿意咁解。 我都好现实嘅，系 呢个社商 业社会。我冇嘢同你讲， 你讲你例如，你觉得 因为我唔系嘅，我系爱最大嘅，即系我系觉得爱情系大晒嘅，但系我就成个都。都讲咗噶啦，即系实在太多一啲咁嘅客观嘅条件，你哋将佢摆埋落去嗰个 price tag 度啦。 好唔单纯啊， 系啦，而系唔需要噶，唔关事啊嗰啲嘢。就算我俾咗层楼你嘅话，你都唔系真爱嚟噶。 唔系咁，但 系都有啲咁样。我俾层楼你，我俾五亿嚟，到最后尾嘅时候，可能你两个人唔系真系中意对方，你系为一啲钱系咪？ 咁我哋又逆向思维，你反方向思考。 我唔系要呢啲嘢。 反方向思考，如果你系中意嗰个人，其实结婚同唔结婚有乜所谓啫？咁所以不如结婚啦，但你结婚多一层楼喎。 讲嚟讲， 点解你唔结啦？ 讲嚟讲，你都系恨嗰层楼啫。 真系噶，我都出晒流晒口水。 只可以咁样讲，我觉得结婚同唔结婚嘅话咧，我反而我有啲朋友系因为考量到乜嘢咧，就系、是、如果你哋唔结婚嘅，你哋唔系法定嘅夫妻，万一佢有乜嘢事， 对方嘅财产， 你系唔系讲财产，系万一佢有咩事， 分手比较容易。 唔系，而系佢入医院啊，你唔签得字啊。 嗱，呢个都系啊。 系啊， 系啊。 我系因为有对朋友系因为咁样，我哋两个结婚嘅话咧，哇！我知道咗之后，我真系喊到只狗咁样，系因为咁啊，系因为如果我有事。你係乜嘢都做唔到。 佢簽嘅時候，佢係健健康康㗎嘛？ 佢而家健健康康㗎、哦，但係佢哋 final 咗呢一樣嘢。如果我有事，哦、會點樣啊？因為你唔係佢嘅直系親屬嘅話，係乜嘢你都做唔到嘅、 啊。 你連入去探佢，你都唔得啊！ 啊，探佢都唔得， 唔可以。 哦， 系啊，即系如果你有时有某啲嘢嘅话，你真系做唔做 唔得啦，太迟啦， 讲笑啫，讲笑 系 咯。 即系我会希望，所以有啲咩嘢嘅时候你都帮我做决定嘅时候，你唯一一样嘢嘅就 系 你要签字咯，你要结婚咯。 咁所以 如果因为咁嘅原因，我就会 觉得 呢一样嘢就系爱啦， 就唔系为一层楼， 系 为一层楼，就唔系为一层楼， 唔系为一层楼啊，咁咯。 咁最后嗰个男仔点啊？最后佢 唔知咯，我谂佢都只好似你咁嘅，因为如果佢系谂住唔结，即系唔结嘅，就唔会摆上嚟问题。 我谂应该都又要睇下嗰个男仔系乜嘢年龄阶段嘅、即系可能佢已经可能都，我当可能六十岁咁样都唔争在啦，系嘛？有冇层楼嘅都冇所谓 啦。唔系同 你唔好再为你自己狡辩，同岁数系无关嘅。 十零岁、廿零岁、卅零岁， 但系咧嗱，讲起买楼咧，我间中咧，我虽然我唔记得嗰篇文章内文系点样啦，有啲文章都讲过嘅、有啲唔系真系好有钱嘅，都系自己出嚟打工嗰啲咧，唔、知用几多年咧就会储 到 一层楼，系有嘅。嗱，但系当然啦。去唔到你头先讲嘅咩六百万九百万，唔系啊咩六百万九百万未必买到， 啲嘅咯系咪？买 啲偏远啲、细啲嘅，价钱唔好咁贵，可能五百四百留下到啦。咁、其实佢用某一个储钱方法咧、真系死悭死抵咧， 系咯， 可以 要放弃你去好多旅行啦，放弃你好多。我都冇話物質嘅點樣物慾啊，可能係一啲基本嘅物質享受都冇。係㗎 啦，喂，人哋嗰啲 唔可以咁講， 買咗嗰啲啊，都供到死死下個好多。你唔好以為人哋個個供樓嗰啲都好風光啊，有啲真係冇話俾你聽。 上一代我見我有啲朋友啲爸爸媽媽都係有時傾偈話，哎，啱啱先我爸爸媽媽先供完樓啊咁樣，可能都供咗二三十年咁樣。 係啊，以前。动辞都二三十年噶、你估即系个个可以四五年供完啊？系、啊，二十年起跳。 同埋你要谂下，你买一层楼嘅话，我想讲你呢个咁嘅 case 嘅话，佢系咪就帮你一次过俾晒先？ 咁又唔知 唔系啊嘛？如果你俾个首期嘅话，你仲要 供喎。咁 都系死噶，你自己都要谂一谂噶、你以后跟住嗰啲日子嘅 话，你 要 好，你要好稳定啊！你唔可以突然之间辞工啊， 你唔可以冇嘢做，系咪啊？同埋嘅就系你有好多嘢，你都要牺牲噶啦。 我 谂 唔 会 嘅，如果引诱到引诱添 ，motivate 到佢去结婚嘅话、其实我谂系应该成层楼送俾佢。 但系咧，就算帮你俾首期咧，如果讲紧你头先嗰啲九百万嘅楼咧，都已经几百万噶啦，首期三成啊嘛，系嘛？如果你九百万嘅楼已经二百七十啊，加埋嗰啲咩律师费啊、手续啊、装修三百万，阿爸阿妈俾三百万你，其实仲唔多谢啊？仲要帮你买埋成层楼啊？你自己供啦。 但系结婚，我哋而家要威逼我结婚、啊。 即 系你讲到我好唔想结 婚、 啊， 要成层楼俾晒你啊！ 我而家代入咗嗰个男仔，因为我系好唔想结婚啊嘛， 真系。我系你阿爸，我 系噶， 冇结。 想讲好彩我阿爸阿妈唔系有钱佬啫，如果唔系我就炸干炸净佢啊！ 我好睇你唔起啊！ 咦，其实我真心想做富二代噶。 李丽蕊坐得嗰个位咧。 系啊， 嗰啲 马神嘅精神， 一次败家仔都唔得啊！ 你过嚟坐我个位，我先坐佢位，我睇下会变人。 精神有制度， 所谓嘅你。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世界上最难做的事，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是最难做？就是借钱。肯借钱给你的人一定是你的贵人，不单止肯借，而且连借据都不用写，那一定是贵人中的贵人。如今这个世界贵人不多，遇到再珍惜一辈子。在你困难的时候借钱给你的人，不是因为人家钱多，而是因为你遇到困难他想真心帮你。他借给你的不单止是钱，是信心，是信任，是激励，是对你能力的认可，是对你未来的投资。所以希望你千万不要浅踏诚信两个字，失信于人是人生中最大的破产。同埋同你食完饭主动埋单嘅人，唔系因为佢傻，唔系因为佢钱多，而系觉得友情比金钱重要。同你合作嘅时候，愿意同你分享利润嘅人，唔系因为佢蠢，而系知道分享。大家一齐做嘢，愿意主动做多啲嘅人，唔系因为佢好中意做嘢，而系尊重自己嘅责任。嗌交之后先道歉嘅人，唔系因为知道自己错，而是懂得珍惜这一段的感情。每一个愿意帮你的人没有争你的，是真的将你当朋友才会这样做。人家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理所当然这四个字。有几多人觉得理所当然？有些人甚至自作聪明，人家帮他多谢都没有说一句。这一种人早晚会淡出朋友的视线。有两句说话讲得好好，真诚的人行下行下就会行入心里面，虚伪的人行下行下就会淡出了视线了。如果说人和人之间的相遇靠的是缘分，那人和人的相处靠的就是真诚。 翻嚟我哋节目《风骚浮人》啦，咁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咧估下估下 学古文， 系啦，咁啊马老师一样会出现嘅， 没错。 咁啊唔知教啲咩，系咪同死亡 有关噶？ 死亡 唔系即系死亡系啊，同死有关，唔系嗰只字。 讲一个字，人哋会亡。 个词组，个词组 系啦，同死亡 系。一样嘅学下都啱嘅，人生都系 每人都要噶啦， 每人都要嘅吓。咁啊，同埋一阵间咧都会讲下电影啦，咁样样。你会唔会因为卡士而睇戏噶？ 会。 我会因为导演而睇戏， 但系如果你因为个卡斯而睇戏咧，有时你系会失望。我今日咪睇一套戏咧，我真系因为个卡斯而睇，但系真系有少 少嘅片。 哇，你咁聪明嘅， 估到啦！ 点解你会 估到？因为我都有睇 边套啊？ 你失唔失望啊？ 超失望！ 可唔可以讲名噶？ 可以， 可以 叫《断网假期》。 系啊， 《断网假期》。 断网假期。 其实咧，我又上网睇下咧，因为我睇完套嘢，我通常都会 study 下嗰啲 background information，就话 Julia Roberts 咧，即系大姐姐专登出嚟宣传。咁啲人就话：，哇，佢而家个样好憔悴喎！喂，大佬就五啊六七岁，你想佢点咧？咁样，同埋佢上一次露面咧，啲人就。即系你做明星咧，阮仲仁第时你都预咗，靓、又话你咁胶嘅一块面， 系啊，唔靓又话你老咁老， 你好攰啊， 条颈好肿， 唔使啊，系而家都俾人话， 我想你好啫， 做咩啫，我冇话你话我啊，而家啲听众知道咗啦， 我想话俾你听就系你条颈肿咗， 呢一套戏真系嘥咗个卡士。嘥咗架，咁我一阵间讲戏先讲呢样啦，好唔好？ 好啦， 好啦，咪先啦。十一点新闻报告翻嚟，风骚范围。 转头见啦，马老师。 好嘅，马老师，快入嚟，马老师到你啊！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系、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 早 晨， 早晨，马老师，马老师。 咩事啊？ 重要嘅嘢讲三次， 所以叫咗三次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 徐字，徐字， 徐字。 你喜欢我都系田国人。 好，系外国。上个星期讲乜嘢啊？你记唔记得啊？ 死， 唔系明强啊？ 明强都系关关你事咧。 你真系死啊！ 在主持人， 我讲咗 死嘅 topic， 你走开啦！ 死， 要消灭啦！ 我 讲明通 明强，其实关边个事啊？上个礼拜我讲 明强关阿造子嘅蔡伦 蔡伦子啊嘛， 系啊， 其实是关佢老婆 拉屎啊。 但系咁啊，马老师想补充翻，有人话俾我哋听咧，其实你咪上次讲咧烧咗嗰啲嘢咧，佢就复活嘅。其实唔系咁个 point 啊，系佢复活咗之后翻嚟话俾人听，我落咗去之后咧，啲鬼教我要烧啲钱俾佢哋咁样啊，即系唔系话佢烧完就会复活咁样咯。 所以唔会有消费者委员会投诉啦。 投诉你交错嘢， 唔紧要，唔紧要， 交错嘢，你死。 坊间好多讲法，不过呢个系另一个讲法啫，系啦，系啦。 唔使咁惊，你个样好险， 开始滴汗啦， 系啊。 我帮你抹咗先。 我关于死嘅系列，继续死嘅系列。 点解啊？ 喂。我哋真係要知道嘅呢啲嘢， 係啫，但係連續幾個真係大家利是啊！ 係咩家利是啊？ 你好趁聖誕節之前搞曬 啊！ 我阿媽唔俾我上堂噶啦。 係啊，佢話大家利是啊， 係啊， 就嚟新年啦， 知道 啲咁嘅嘢。 今日教死嘅咩啊？ 嗱，你哋頭先有講咧，又話新年又話聖誕節啦。你知唔知中國咧有三大鬼節喎？邊三大？ 愚人節、清明節、 重陽節。 错， 骨节，中秋 咩啊？ 骨节， 你应唔应该笑啊？请问 我冇笑， 我唔明添啊，直情 我都冇笑啊， 系啊， 骨， 你觉得好得意啊嘛？ 你觉得好可爱？ 我谂到啦， 唔好理佢。我另外嗰个节系咩嚟噶？ 咩节啊？ 系咪会庆祝噶？ 佢哋会有仪式嘅， 会有， 但唔算系庆祝，系咪？ 相遇 唔可以用庆祝，庆祝通常好嘢噶嘛，系咪？ 上元节咪即系咩咯？盂兰节咯，系咪？ 系啊，啱啊！ 上元节 啊， 唔系， 系咯，上元节即系盂兰节啊嘛。 嗰啲咩打小人嗰啲算唔算啊？ 万 圣节， 你个打小人嗰个经济， 嗰个外国人噶。老师系咪应该罚佢留堂啊？ 佢系外国人嚟 啫嘛。 十月初一嘅 系咩啊？ 十月初一 系啊。 十月初， 十月初，我唔知喎，系咪有噶？ 梗系有啦。 咩节啊？ 寒衣节。 唔识啊， 寒系咪寒冷个寒啊？ 点写啊？ 系啊系啊，寒冷个 寒。 衣咧？ 衣服个衣咯， 衣服个衣。寒衣节。 因为咧，以前咧农业社会啦，旧中国系咪？咁就农历十月其实已经好冻噶啦。咁即系差唔多而家我哋嘅十一月啦，或者十二月。 但而家都唔冻嘅， 而家唔同啊嘛。 你讲以前啊， 系啊， 你听唔听我讲以前啊？ 你今日而家唔冻，你今日要罚两次留堂啊？罚一次都唔计，罚两次留堂。 你再讲错嘢，你就即刻出去啊！ 阿井仔， 咁样好，先讲寒衣节。寒衣节嘅由来咧，系关一个人事嘅， 就系寒衣啊，寒衣。 我哋识唔识噶？寒身，寒身。 唔系， 有冇寒字噶？ 有冇寒字？ 寒啦， 寒马嚟， 姓孟嘅 孟子， 系啦， 孟咩啊？ 孟姜女， 孟姜女啊， 关长城， 关长城嗰个， 阿孟姜女啊，你听过未？ 孟姜女， 孟姜女， 关佢千里寻夫喎， 系啊，知啊， 系啊，你知唔知佢我搵佢做乜嘢啊？ 搵佢 俾家用，俾家用。好耐冇翻嚟，因为佢 冇钱。 想听佢系咪揾咗小三？ 我想问孟姜女个老公姓咩噶？ 孟姜女姓孟咯。 其实佢本身叫姜女啊，佢跟住老公姓就叫孟。 冇错冇错。 孟太嘛？ 尖只脚，尖只脚，系咪 姓好啊？好孟姜女，好孟姜女。 姓咩噶？我哋姓李。 你自己查啦。孟姜女嗱，因为咧佢去咗修筑长城啊嘛。 系啊， 我即系秦朝啊嘛。 系啊，去到边远 嘅啲地方。 系啊， 即系条万里长城好长噶嘛，由北京上边一路去到西安一路。 好长 啊！系啊， 不到长城非好汉啊！你一定冇去过啦。 有冇去过你？老师你应该你 静晒静晒先， 你咁熟悉中国古文化， 大声！ 哇哇，老师打人啊！ 今日先开始睇佛啊！ 老师打人， 冇睇佛，冇打人，系一只蚊飞过咁拍佢一下。 我咪就话你睇佛只蚊咯。 系啊。啊！呢個翠子， 睇佛只蚊， 翠子， 死咗咯，唔係佛添啊， 甩咗粒翼啦，佢已經 嚇 到你。 因為咧，佢嗰時咧好凍噶，即係佢老公咧，孟姜女個老公咧， 好凍。 去修长城啊！ 好冻个长城， 系啊，唔系修一个月两个月喎， 系 几年嘅喎。 哇，都唔翻嚟啊！ 系啊， 佢咪攞啲衫啊，攞啲靓汤俾佢饮啊， 煲饭煲啖粥俾佢暖下胃。 系咪攞啲衫攞啲寒衣俾佢身，就叫寒衣 节？系啱啦，寒衣，但系就唔会攞汤，因为冻晒。 系喎，以前冇保温瓶嘅喎。 饮冻汤啊！ 起码有得饮啊嘛， 可以加多个寒汤节。 系啊， 老师今日好激气， 或者寒粥节。 其实咧，点解你哋咁蠢嘅咧？ 不嬲， 即系老师好少话学生蠢嘅。 唔系都唔会上你嗰堂。 其实我哋本来唔系咁蠢嘅，上咗呢堂之后 唔知点 解你蠢 咧， 蠢咗好多啊！ 你哋嗰啲汤冻咗，你去到咪生翻个火，整翻热去俾人。俾阿老公 入，但系俾其他人見到嘛，咁你唔會搶。 唔係啊，可能長城嗰度不准生火啊，因為你生火，對面個長城嗰個守衞員咪以為你話 有 生火，咁我又生火，咪以為打仗咯， 係 啊， 以為有 借住生火啊， 係 啊， 起緊啊條長城。 咁都會有打仗㗎，係 啊， 係 唔可以㗎。 生火代表一啲信號，求救信號啊。 你有冇睇煲豉啊？煲豉就咁樣亡咗國。 係啊，氣豬喉啊嘛。 佢就煲咗啲 通火氣豬喉啊， 同埋煲湯啊。 老师你仲教唔教啊？今日 我教 死咗啦！ 寒衣节咧 系咩嚟噶？ 因为咧 寒衣节嘅由来啊，我讲紧 就系 咧 完啦， 为啲屋企人咧添置啲寒衣。咁其实咧后来咧佢都觉得咧，即系响旧社会，佢哋觉得咧啲先人过咗身咧，下边咧都系好冻嘅，咁咧都系会烧啲衫俾佢， 系啦，阴 所谓烧衣咧，唔系衣服个衣嘅，佢哋咧都有啲纸扎品，系除咗整啲钱啊， 有衫噶， 亭台楼阁 啊，标啊嗰啲， 近排有咩？有 iLong 烧都 有， 好耐啦 iLong， 古代社会 iLong 好耐， 有密密记又有噶， 系啊，你要乜都得噶，知唔知啊？系要乜都得噶， 你唔知佢哋要唔要 摘两个外国嘅女仔落去得？ 我冇讲啊，我冇讲啊， 唔系咁啊，下面佢哋都想学古文咩？ 哦，佢系烧马路烧 你落 去 啊！ 烧你落去， 搞啦搞啦搞啦！ 突出突出，唔好咁样。 搞啦， 我祝你万寿无 疆。我哋而家 长命百岁， 一齐烧远就好啦。 好嚟嚟， 我翻嚟翻嚟。 咁佢哋就会烧啲衫俾佢啦，真系会烧啲衣啦，因为佢都会 系真衫啊！以前系 嗱，以前嗰啲人咧祭祀咧，系真系烧啲 真嘅 活生生嘅人人啊， 吓烧人。 是啊，同埋啲动物啊，咁、哦、因为嗰阵时系好旧社会啦。 烧啲咩人啊？啲囚犯啊？ 嗰啲奴隶啦，啲旧、 哦、 社会。不过社会不断进步，佢哋都觉得咧烧人咧太过血腥，太残忍啦。 嗯。 于是咧就整啲纸扎人落去代 替。代 替。大家有冇听过秦俑啊？ 有。 边个俑咧？ 俑。 系啦，冇错啦。其实咧以前咧。是真係啲活人去陪葬嘅，不過咧就覺得好即係 好慘啊， 所以就用一啲 俑啦， 俑 即係人形狀嘅，有半跪咧，有企啦。 哇！你有冇睇啊？每一個都唔同㗎，係 啊， 唔 同 㗎，又揸住唔同兵器， 係啊，同埋嗰啲有顏色㗎， 冇錯， 本來係有顏色㗎，係啊，我有睇過有顏色㗎。 你邊度睇啊？ 因為我拍秦俑咯，唔係啊，我就落去下邊啦。我去嗰年嘅話，因為好彩。佢哋掘到有一啲嘅啫，其實本來係有顏色嘅，成個都係有唔同嘅顏色。佢哋話本來係有顏色嘅， 好似話經過啲接觸到空氣又唔知 點 樣， 係啊，氧化咗咋，甩色，哈哈哈，咁樣我睇咗唔開心，唔好意思，繼續。 佢除咗燒衫之外，燒衣之外，你諗下佢仲會燒啲咩俾啲先人咧？ 燒嘅嘢食。 唔系， 仲有烧， 因为嘢食咧，佢哋真系攞啲鸡啊嗰啲去祭祀， 就 唔会 烧。 系咪烧啲佢哋嘅工具啊？日常生活嘅工具啊？ 佢哋要嘅嘢咯， 系啦，要嘅嘢。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金童玉女。 有。 烧啲牲畜俾佢落耕田。 我知，我知，我知，屋，烧 屋，屋都有， 系， 其实都系啲衣物嚟嘅。除咗烧衫，仲要仲烧咩咧？ 冇。 Accessory， 烧啲钗俾佢。 accessory 啊， 即系啲系咪即系首饰嗰啲嘢 啊？ 烧个金冠俾佢， 系咪啊？ 其实系烧鞋俾佢， 哦， 啲鞋嚟，因为佢哋觉得咧 一路好走， 都可以咁讲，同埋因为佢哋觉得咧着咗鞋咧，以前啲人觉得咧你有鞋先系冇咗鞋着咧 好 穷， 系啊， 于是佢哋就烧啲鞋俾佢哋，原因就唔想佢哋踏足嗰啲。好辛苦嘅地方， 即系踏足个阴阳路嘅时候嘅话，只脚仔好冻， 好惨啊！鞋都冇着。 阴阳路，田国阳，作佢。你讲得咁开心啊？阴阳路， 我一阵间尾嗰时候， 先交功课 俾你啊。 OK， 你依家就唔就啊？ 我谂到啦，今日 我算啦。 我就系啊，你俾少少时间我，继续啊。 哎，我知啦，行过阴阳路，食碗西米露，哇，好，我未食早餐。 呢个几好，呢个几好。 系食孟婆汤噶，唔系西米露啊， 但要有啲 fusion 啊嘛。 OK， 咁其实寒衣节咧，仲有好多好多个名噶。 嗯， 例如 有个叫鬼头日。 鬼头人， 鬼头人， 日子， 你点解会笑咧？你呢个态度， 鬼头人，我觉得好 Q 啊， 系啊， 我都好憎添啊，有个鬼头，但系都系人嚟， 又叫做 好似同学嗰啲花名， 嗱，咬清就系鬼头人， 叫你做鬼头。 佢叫码头人，佢唔系叫鬼头人，佢叫码头人， 或者叫长面人啊， 梁咪咪。鬼头日你着佢 一定人一定人嘛一定人 日 子嘅日啊嘛唔系人啊嘛鬼头日一睇佢好核突我都系呢啲 你一定唔可以用押韵啊嘛一押韵佢又嚟呢啲噶啦 我系识呢啲嘢 嚟嚟嚟继续鬼头日 清明花有冇听过 冇清明节听过 清明节中噶嗯。 清明花 即是什么 花 清明 是一种花来的茉莉花 它这种花呢就好像百合花那样、白色的开得很大朵的、主要因为清明节的时候 才开 的而且他们就很轻就拔出来呢、就去那些仙人那里的坟前拜祭 敬奉 咁另外仲有一个系头先讲咗啦，寒衣啦、中元啦，同埋清明啦。 冇、哦，继续。 咁呢三个节日咧，啲中国旧社会咧就开始做啲纸扎嘅嘢俾烧俾佢哋啦。头先我讲咗啦，因为最 衫啊鞋啊嗰啲， 系啊，再旧之前咧就系搵啲真人去啊嘛。 嗯， 吓、啊、咁就后来社会。你做乜嘢啊你？ 佢笑紧啊， 停过咁笑。 系啊， 我就系睇住佢， 佢望住你觉得好笑，佢仲谂起鬼头人啊。 系啊， 你嚟啊，你讲 啊，你讲啊先啦。 唔理你，我点可以唔理你啊？ 我要听佢嘅作句先。 系。 我 再继续啊，继续啊。 系。 搵唔搵到啊？ 啊，搵到。 系。 咁另外咧。由北宋嗰时咧就开始有啲纸扎品啦。 哦，点解由北宋先有嘅？ 因为 嗰阵时开始兴， 嗰阵时有啲纸比较平， 系咪啊？ 系咪？ 嗰阵时先盛行， 系啊，你一定有原因噶嘛。开始 盛行啦，同埋宋朝咧，其实个社会好繁荣。 系啊， 你有冇睇过《清明上河 图》？有啊。 宋朝哇，嗰啲夜市啊， 好多人 夜缤纷 啊，夜缤纷。 宋朝夜缤纷， 你点样知道嗰幅画系夜晚嘅马老师？ 因为 人哋讲明噶，已经系有啲夜市，佢由日头，佢成幅画咧系 一路咁画落， 一路画， 系啊，好长噶， 系啊，市民嘅日常生活啊，好多嘢 描写得好清晰， 系啊，同埋有啲好细节嘅嘢咧，你哋 zoom 埋去睇咧，就会睇到好多细节噶啦。 嗯， 嗰阵开始有纸扎。 嗯， 纸扎又叫咩咧？ 纸扎又叫纸扎， 扎作 胡子， 胡子啊， 边个 浆 糊嘅 糊？ 就用啲都系用啲浆糊啊、竹篾啊，一路咁样黐上去啊，画咗啲公仔喺度， 好靓噶，整得 系啊。譬如话有啲仕女图啦，即系画啲人啦，吓亦都有啲花花鸟鸟啦，同埋咧。大户人家呢如果是办丧事呢他真的会请啲人呢去佢屋企嗰度成个月。 哦、做咩呀、 就 係 做呢啲嘢。 就係做呢啲。 专 职 做呢啲。 专职做呢啲。因为呢以前呢就冇咁昌明。有好多嘢都做原始嘅嘢。剩返一分钟嘅唔係。好你瑞瑞。 好。阴阳路㗎嘛。事业阴阳路。即系咩啊？冇嘢做。 咁爱情阴阳路咧？ 老豆。 O K， 学业阴阳路。你讲啊？ 学业阴阳路，科科低分数， 系 科科都肥佬， 系啦， 科科都肥佬。做爱情阴阳路到你小杨啊？ 谂下先，爱情 系啊，爱情阴阳路对你嚟讲应该最贴切。 个爱人都系 爱情阴阳路，肯定有人勾二手。 咁样嘅，好好老先，系咪好好先？ 好嘢， 真系冇嘢做， 你真系嚟 走， 好快啲落床。 老师咧，今日完成咗个责任，可以攞饭盒。 好嘢，马老师，你可以继续做你自己嘢啊。 系啦， 拜拜。 咁啊，成日你会翻嚟喺度讲下电影、电视剧集。其实咧，头先未开始咧，两位朋友要不停喺度讲呢个辅导青年。 冇错，系啊，都同你不停咁样讲，你嗰度断网。 我真系 两套我都有睇， 睇到想掟烂个电视。 你今日就讲断网。 嗱，其实嗰个少少讲啦，跟住另外仲有一套嘅，因为嗰套咧，其实我唔系叫大家睇啊，我系叫大家嚟 冇睇啊， 又唔系嘅，你中意就睇啦。但我讲点解会唔中意啦，好嘛？我翻嚟就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结果出炉，民建联成为大赢家，在44个地方选区各派一人参选，赢得41席，连同赢得地区委员会界别的68席，共取得109席，成功率达到九成。工联会在地方选区派出25人取得18席，连同地委界的9席共有27席，当选率是 58%。 新民党在地方选区派17人出战，只是取得5席，在地委界就取得10席，在今次选举共赢得15席，成功当选比率 51%。经民联方面，在直选有4席，加上地委界8席，共取12席，成功率6成。至于自由党就赢得5席。派出5人参战的香港新方向只有1人当选，专业动力和劳联同样各有1席。民主思路、实政原卓和自经党都派出1人参战直选，全数败北。另外，在地区直选之中，有18名现任区议员成功连任。新一届区议会共有470席，包括今次选举选出的264名议员，其余包括179个委任议员，以及27名由新界乡事委员会主席出任的当然议员。国务院港澳办、国安公署同中聯辦都祝賀區議會選舉成功舉行。港澳辦表示，今次區選必將為香港特區完善地區治理，提升惠民服務，進一步為夯實由治及興社會基礎注入強大動能。港澳辦話，重塑區議會制度，為香港由治及興築牢制度支撐，推動區議會重回正軌，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鞏固特區行政主導體制，發展香港特色優質民主。駐港國家安全公署認為，選舉結果充分表明，不斷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有國安法治，為特區民主發展重回正軌保駕護航。香港正在走出泛政治化泥沼，全社會達成安定團結最大共識。中聯辦發言人表示，廣大選民依法履行公民義務，特別是在投票站電子系統發生故障、投票輪候時間延長的情況之下，仍然能夠耐心對待，積極投票，表達對區議會新選制的堅定支持，對共建美好社區和實現兩政善治的期待。發言人指出，這次選舉徹底將反中亂港分子排除在特區管治體系之外，有力貫徹了愛國者治港原則，開啟香港特區地區治理新篇章。新華社發表時評，指出香港特區第七屆區議會選舉成功舉行，標誌著香港重塑區議會制度、完善地區治理體系邁出堅實一步。這次選舉規範有序、公平公正、有聲有色，充分彰顯愛國者治港下兩政善治新氣象，匯聚起香港社會為建設美好香港團結奮鬥的強大正能量。時評提到，過去相當一個時期，尤其是修例風波期間，反中亂港分子利用制度漏洞，使區議會變為阻撓政府施政、 波毒、煽暴、妄图颠覆政权、危害国家安全的政治平台，完全违背区议会应有的职能定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本周中期风势较大。星期六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早晚相当清凉，市区气温下降至14度左右。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04点，跌330点，总成交金额45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0.4跌5.2，盈富基金16.1毫4跌3.2，阿里巴巴68.05跌2.45，南方恒生科技3.54跌9.2，美团82.95跌3.7，李宁18.2跌3.15，港交所241.8跌6.6，建设银行4.35跌9仙，恒生中国企业55.24跌1.42，招商银行24.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日元145.37，瑞士法郎0.88，加元1.36，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32788点，升480点。港金报18620蚊，跌2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99美元，卖出199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青马大桥啦，咁青马大桥咧来回方向近住马湾咧都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嘅，咁较早前咧由于去机场方向比较挤塞啦，咁所以青马大桥下层咧就开放俾车辆使用，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啦，咁所以青马大桥下层咧就关闭咗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就系青马大桥来回方向近住马湾有道路工程封咗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唔单止只会阻塞交通或者造成不便，仲可能危害道路使用者嘅安全。作为负责任嘅司机，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谨记喺泊车处或者停车场内泊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人生中有欢喜。 Albert Au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公共广播95年新经典靓歌再重聚试唱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 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好啦，讲起呢真係讲唔完嘅，因为呢一讲呢，如果大家都有睇嘅时候呢，就更加有好多嘢要分享啦。 我好鍾意咁样讨论啲戏。 係啦，冇错啦。咁其实呢，我今日礼拜睇两套都係用家庭为故事中心嘅，係啦、嗯。有一套呢就叫做全家变身大作战，因为名字比较娇气、嗯。其实呢、這个呢条桥呢就好多戏都拍过㗎啦。例如话有一日李丽如同阿阮仲洋砰一声。咩原因都好啦，交换咗灵魂，于是咧，李丽如咧瞓醒，咦？点解我变咗个男仔？即系咁啦。咁啊，阮仲阳其实，咦？点解我变咗咁矮啊？咁样系啦。咁点样面对呢一个变迁咧？咁样样。咁呢套咧就讲一家人啦，咁样有爸啦、阿妈啦，有个仔啦，有个女啦，有只狗啦，有个 B B 啦，咁样样。阿爸咧同阿仔变咗啦，咁样阿爸变咗仔啦，阿仔变咗阿爸啦，阿妈变咗个女王。里边阿妈啦，最 Q K 就系只狗，只狗变咗个 B B，B B 变咗只狗，咁就讲下呢六个人或者动物啦吓，点样喺变身之后去面对呢一段时间嘅工作啊，或者因为佢仲要继续生活噶嘛，佢唔可以话俾其他人。 身份之后 系啦，譬如阿妈咧就系一个高层嚟嘅，佢嗰日要一个好重要嘅 presentation， 阿女咧系完全入咗阿妈嘅身体之后咧系唔识去 present 嘅，令到个客咧好嬲啦，你讲咩啊？咁啊拍咗走咗啦。而阿妈咧变咗阿女之后咧，又要参加一场好重要嘅足球比赛，佢又唔系好识踢足球，即系大家又遇上嗰啲好多嘅难题，咁有啲搞笑戏嚟嘅。如果大家唔深究嗰个原因，点解会变噶？唔使谂。其实佢都系制造一个 situation， 一定系去笑一下咁解啫，咁 OK 嘅个零钟头。 同埋成日都我觉得呢啲咁嘅交换嘅剧情咧，最终咧我唔知系咪啊，都系会觉得，哎，原来平时妈妈咁辛苦噶、 exactly, ， 我真系，哎呀，又成日埋怨佢啊。 佢里边就有呢个剧情啦，就系、是，你做女好辛苦咩？我做妈妈仲辛苦，就系呢啲台词啦。跟住神仙就呼一声就将佢哋，好啦，就等你试下啦，咁样。啊，你好叻、啊， 通常都系好窝好窝心。咁嘅结局嚟嘅， 系啦。咁另外用 如果唔系点发展落去咧？其实 吓系啦， 即系一定系要咁样嘅话，你先至可以圆满到件事。 就 系 俾你试下做对方啦。原来阿妈咁辛苦，原来阿女都乖嘅咁咯。另外一套用家庭做， 你唔好话我， 我错怪咗你啦，李丽又。原来你有你原因嘅呢个男啊， 做系心嘅咧，就头先我哋讲嘅叫断网假期。Sarah 咧，嗱，我哋有时咧嗰啲睇网上嘅电影嗰啲人咧，好中意用两个字叫戏剧。戏剧即系放弃， okay, 放弃咁解，即系睇睇下 一半都唔好， 受不了 啦， 我就 再睇啦。 我就系啦。 我想知啊，大家可唔可以分享点解要弃呢个剧啊？ 你冇戏啊？你睇，但你睇晒， 我睇晒， 但系两个几钟、啊。 但我用我的方法， 嗱卡士都好强劲噶啦。 我就因为个卡士， 我系揿两个掣 ，fast forward play，fast forward play 咁、哦、去睇，系啦。咁因为嗱，其实 佢先讲个故事大纲先。 佢头开得几好嘅，咁啊 ，Julia Roberts 咧就系一个咧普通嘅家庭主妇啦，有一个 老公啦， 有两个小朋友啦，咁但系都唔系小朋友噶啦，咁样 十零岁， 个女细啲嘅，个女咧系一个十岁到，成日中意睇 Friends 嘅，即系嗰套 Friends 啦，永远都系睇住 iPad 啦， 永远睇住 iPad 啦，阿仔永远打机啦，咁都切合而家好多小朋友嘅。好啦，阿老公一瞓醒，老婆话：喂，老公啊，唉咁闷，我订咗个。嗰啲叫 B 嗰啲叫 B&B 算唔算 B&B 咧？即係啲度假屋啦。嗱，但係呢間度假屋千祈唔好以為係長洲啊嗰啲咁樣細細間嗰啲，佢係一間好靚嘅 豪宅 屋。因為咧嗰、那個主人咧就唔喺度住噶啦，搬咗去城外住噶啦。 咁、租出嚟俾你， 還嘅咁就租出嚟啦。即係嗰啲係有花園有泳池嗰啲嚟噶喎，好靚噶喎。 就諗住過二人世界， 四人 唔係四個人一齊， 係啦。好啦，咁啊去到之後咧，突然之間嗰一晚咧。 局局有人敲门，咁有一对黑人嘅妇女就话、其实我哋系呢间屋嘅主人。 哦， 点解嘅？我租咗你间屋噶咯，系、因为咧城市嗰度咧就嗰啲叫咩啊？有电停电啊，咁、我哋咧又翻唔到，因为我哋而家住嗰个地方 apartment 嚟嘅，好、高层嘅，我行唔到上去， 我只脚有事。 系啦，最容易就翻翻自己屋企噶啦。我翻咗嚟，可唔可以俾我今晚喺度住一晚啊？咁 Julia Roberts 梗系唔得啦，同埋第一以不信任人嘅态度，第一你都唔知系唔系，你话你系主人啫，都唔知你系咪。第二就系我明明租咗噶啦嘛，我租咗我点解要非你住啫？咁后来咧， 如果系咁嘅话，系我俾一半钱你， 系啦， 系啊，俾、 半 钱。 纠缠之下就入咗去住啦，咁样。好啦，因为故事太长啦，唔讲啦。最主要咧，个成个桥咧，好似一套灾难片咁样。 但系喺呢个独立屋度发生嘅， 系 成个世界发生。 其实就断网。如果当你个冇 WiFi， 同埋嘅就系你会见到嘅就出边系大停电，冇电，冇 WiFi， 或者系你唔可以同出边用互联网度去联系嘅时候嘅话。你會點樣？ 其實係㗎，呢、這個世界當你 其實我覺得佢有呢一樣嘢都， 佢想 講嘢 帶出呢一樣嘢， 係啊， 當你人類 大件事 啊，再唔可以同外界人用手機又、或者任何途徑去聯絡，你會點咧？ 咁嗰兩個黑人係真係呢間屋嘅屋主嚟嘅。 我不知道， 其实佢从来 冇， 佢有好多嘢佢冇交代噶， 系、 不过我相信系嘅，后来剧情都有讲到系嘅。嗱，仲有一样嘢咧，最惊系乜嘢咧？灾难片就系电视机播咗一个，而家系国家嘅危机出现咗， 系啦，话俾你， 所有电台、电视节目停止播放，咁、样，咁你更加唔知道发生咩事啦。咁、样，戏里边咧有几个。其实唔系几个，全部嘅疑点咧，其实到最后咧，佢冇解开 嘅。全部嘅疑点都系疑点嚟嘅， 都系疑点嚟 嘅， 系系咁搭落去， 系啦， 系啦，不断咁有 疑点入边又有一个疑点， 点解会咁？点解佢就冇解开？ 总之咧，佢就话有人 hack 咗成个国家个嗰个联络啦，个网络啦，所以做紧好多破坏性嘅嘢。咁系边个 hack 咧？唔知佢想点咧？唔知。咁啊，包括有一个女仔咧，个黑人嘅女仔咧，行下森林咧，有一群鹿，你睇到嗰度未？ 有。 围住佢啦，好似想对佢不利咁样啦。咁另外 ，Julia Roberts 就大叫几声，啲鹿就走晒啦。咁其实呢班鹿点解会咁咧？唔知。有一日咧，嗰个仔咧，十六岁嘅仔瞓醒觉，只牙好似奇奇怪怪，觉得你有冇睇？ 甩牙啊嘛， 逐只牙甩。 系啊。 咁点解咧？冇讲，轻轻有一个男主角，有一个男主角咧讲过下嘅。哦，我相信应该系早排咧个天上面有啲好大嘅声音啊。即系突然间有一日啊，天气好大声音，嗰啲声波令到嗰啲牙甩晒啦。咁但系点解其他主角一只牙都冇甩嘅咧？系啦， 佢正值青春期 咯。咁又冇解释嘅， 换紧牙咪。 咁讲个细女咧，好中意睇 Friends 嘅，一路咧因为冇得上网嘛，咪冇得睇咯。故事嘅 ending 就系全世界得翻佢一个人，佢落咗个地牢嗰度啊，有 DVD 就睇 Friends 啦。哎呀，终于有得睇啦，呢个就系结局啦。 吓！我真系想 讲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系 结 局啦。 好彩冇睇晒。 咁其他人做咩咧？唔知。咁跟住会点咧？唔知。咁佢就留俾嗰个 open question 啦，系啦。 其实都好电影嚟噶，因为佢留咗好多空白嘅嘢俾我哋去思想。 迟啲就 会 可以再系咪？可以再拍系咪前传啊 ？Imagination 啦，我哋运用我哋自己嘅观众嘅、幻想去帮佢填。 咁啊，要讲就讲咗啦。因为大家觉得都想睇下 Julia Roberts 点喺戏里边扮演呢个比较神经质嘅妈妈啦，同埋啲灾难嘅嘢。发生啊，咁但系系冇答案。 咁如果撇开剧情，咁独立睇每个演员嘅演技都 OK 嘅。 冇， 即系冇演技。 对唔住， 咪好惊咁咯。 冇演技，冇啊， 一脸惊慌咁。 系啊，或者闹交啊嗰啲，你点可以信佢噶？你不如出去啊！ 你睇到会唔睇？ 嗰啲嘢咧，我冇。 你睇到边度啊？ 我睇到佢就系睇下望下，跟住行上行落，攞啲嘢饮，跟住又系咁，跟住就总之行嚟行去，行嚟行去，咁直接到佢播晒为止。我又话唔系，得闲望下，得闲望下，得闲望下咁样 咯， 系啊， 咁咯 ，OK。 咁都睇得完啊！你阿妈几犀利？ 好犀利，好犀利，两个钟头噶吓。 OK， 好嚟到你嘅， 多谢啦。今日咧都系我同阿丽月前辈联手咧介绍一套电影嘅，咁就系《富都青年》啊，系2023年嘅马来西亚嘅电影。咁啊，导演咧就系黄礼林，系啦，而主角咧就系。黎前辈，你讲下系边个啊？你最中意 嘅？吴康仁，我最喜欢嘅吴康仁系啦，仲有就系陈泽耀，系一位马来西亚嘅演员，以及咧就系我好喜欢嘅就阿 Money 姐，就系邓金黄嘅，仲有好多其他嘅演员嘅。 系啦，咁咧呢一套电影咧，其实我谂未有得睇嘅时候咧，都已经有一阵嘅 我好期待 先声夺人嘅一个。宣传嘅攻势咧，就因为佢哋已经入围咗呢个金马七个大奖啊，亦都系最后阿吴康仁系靠呢套电影系得到呢个影帝嘅补助啦。 我期待呢套电影嘅系因为来自佢呢一个颁奖礼嘅佢当要角逐最佳男主角嘅时候个15秒。 系啊，你睇完之後 网上都疯传 咗。作为一个演员嘅话，你必须要睇，因为我觉得呢个系个示范 神演技啦， 神 级十秒，净系呢十秒，大家已经觉得佢系值得去攞呢个影帝嘅宝座。 你唔攞嘅话，我真系割你个。 嗱，咁讲下呢套电影啦，就系总之个主题咧系讲关于围绕呢个难民身份啦，同埋都有亲情嘅一啲元素喺入边嘅。咁其实个剧情就系讲咧，有一对兄弟，咁分别就系吴康仁饰演嘅阿邦啦，同埋头先陈泽耀提及过嘅佢饰演嘅细佬叫阿迪。咁佢哋两兄弟咧系冇身份啦，即系冇一个公民身份啦，冇身份证啦，亦都系冇血缘关系嘅叫做兄弟。咁佢哋就系身处喺呢个吉隆坡嘅一个贫民嘅地方叫富都。 同埋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嘅，就系如果你睇佢嘅英文名呢套电影嘅英文名嘅就系佢哋阿迪同埋阿邦。 嗯，哦系咩？ 阿迪冇错， 阿巴迪。哦，原来系咁样嘅，系。 马来西亚语嘅话就系兄弟嘅意思。 哦，阿巴阿迪。 所以一嚟嘅话佢已经定调咗。其实富都青年呢套电影嘅话系讲 一对 brothers 嘅兄弟嘅， 冇错，兄弟情嚟 嘅。系啦，咁头先就讲喺呢个贫民嘅地方咧，咁就有唔同嘅外劳啦，大家都喺度叫做用一啲苟且偷生嘅方法去生存啦，最终大家都系过住一啲非人嘅生活啦。因为大佬阿邦咧就系其实系一个聋哑人士嚟嘅，咁佢平时嘅日常生活咧就可能要去到街市度去做一啲搬运散工啦，有时候搬下嘢啦，有时候斩下鸡啦。咁但系正正系因为佢聋哑嘅呢个原因咧，佢系有时都会俾人欺压嘅，可能出唔足粮啦，但系又冇得反驳啦。咁但系喺工作嘅期间咧。又要同細佬咧，又要睇下有冇啲警察喺附近，因為有時要驚佢哋查牌咧，就要即係叫做走佬啦。 喺嗰度係佢冇 身 份嘅， 冇身 份 證嘅， 冇錯。如果係嗰度就會拉佢。 冇錯啦。咁細佬咧就做一啲工作咧更加鋌而走險嘅，就係幫一啲非法分子咧去做一啲 假證。 偷渡嘅工作啦，假證嘅工作啦，亦都咧會叫做拋個身咧去做一啲性工作嘅，係啦，去賺錢嘅。咁亦都係因為兩個得唔到身份啦，咁所以佢哋唔可以光明正大咁樣去揾份正職。亦都有時嘅人工嘅收入咧， 可以去銀行 度儲存 嘅， 係啦，好搞笑，佢哋成日都有啲好舊嘅月餅盒啦，將啲錢擺喺個床下底度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咧雖然講到好慘嘅第一個部分，咁但係佢當中咧都有講啊，苦中都會帶一點甜嘅，就係頭先阿麗瑤姐妹提及過一個主角叫Money 姐，咁佢系呢两个 brothers 呢两个兄弟嘅一个包租婆啦，有时会接济佢哋啦，帮佢哋去揾工啦，亦都会帮佢哋去揾一啲地方去居住嘅。咁 第三性即系 系啊，第三性系跨性别人士嚟嘅。咁亦都系剧情入面嘅其中一条主线嘅，都会讲下究竟Money 姐点样同佢哋两兄弟去互相 take care 互相 support 嘅。咁正当大家都相安无事嘅时候，亦都有一位社工系一直去默默去帮佢哋两个咧去申请身份证嘅。咁虽然就喺个剧情入面未讲到申请成功啦，咁但系就系因为呢个女社工咧。就发生咗一啲劇情上面嘅转折，咁但係就唔喺呢度讲住啦，因为係一个都几重要一个劇情嚟嘅。咁亦都係因为呢个转折呢令到两兄弟要走难，亦都最后令到阿邦呢个大佬呢俾人捉咗落监牢入面，最后都要判死刑㗎喎。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大家就去睇呢套电影。咁到我哋讨论嘅时间啦。 好，咁其实我会觉得就係话呢一套电影正係睇演员嘅演出嘅话，你已经值回票价。咁唔係单止嘅就係即係吴康仁佢就不段都有一啲好嘅作品嘅，同埋你知道佢就係一个好认真嘅演员。为咗呢一套戏嘅话，佢自己揀榜啦， 晒黑啦，用手语演绎啦， 冇错。必须要讲嘅就係佢得奖係冇办法嘅。我觉得有三场係必须要睇嘅，就係攞晒分嘅。首先我觉得睇佢同埋阿细佬两个之间嘅一啲有来有往嘅一啲演技啦，以及嘅就係佢哋两个之间嘅默契啦，你係会见到嘅就係所有从事呢一套戏里面嘅演员嘅话，都好投入地系入晒去个古仔里面。你再内化完之后嘅话咧，系将佢抛翻出嚟。个演技，我觉得去到一个地方嘅就系、是。吴康仁佢系可以演活咗一个真系喺富都里面有血有肉嘅人，我会相信喺里面嘅系有一个咁嘅人喺里面嘅，咁样呢个就系真系好超卓嘅一个演技啦。佢唔系去做一个角色，而 系 演活咗， 佢 就系应该喺里面有一个叫做阿邦嘅，就系佢。 同埋头先例子会提到佢哋两兄弟嗰个 bonding 啊，第一个位我第一次。真實感受到咧，即係好深刻咧，就係有一個場景咧，係講佢去咗阿 Money 姐，佢哋兩兄弟去咗 Money 姐嘅一個生日派對，咁一個好細嘅地方咧，喺中間有個叫做舞池嘅地方啦，佢哋兩兄弟。大家你搭住膊头，我揽住你条腰，大家嘅嗰种对望，嗰种凝视，我觉得哇， 都好好好睇 嘅，系啊，好舒服咯。同埋一样嘢嘅就，我觉得佢演活咗一个有血有肉嘅一个人之外嘅话，我觉得嘅就我好中意佢演员角色嘅设定。角色嘅设定嘅就系你会留意到嘅，永远佢两个人系个对比嚟嘅。哥哥好瘦好黑，但系个细佬个就肥嘟嘟，系咪？咁咧就即系。同埋嘅就係你會覺得嘅就係哥哥佢就係好認命嘅，但係個細佬嘅話咧，佢就係我不甘向呢個命運低頭嘅。我覺得有啲嘢永遠都我寧願去行一個偏路。兩個演員嘅話非常之有默契，有來有往，有得交戲嘅。同埋嘅就係兩個嘅戲好好睇。兩場阿細佬去探監嘅戲嘅話冇得走，因為嘅就係兩個都係喺度鬥緊演技嘅。你發覺就哇攞分。仲有嘅就我最喜歡嘅就係阿和尚走去探監嗰一場戲，探吳康仁阿邦嗰場戲，你會發覺嘅就係冇啊。一鏡到底，其實吳康仁係好叻嘅，佢呢一樣嘢。你就算我睇佢其他嘅一啲作品嘅話，一鏡到底嘅，佢永遠都冇甩拖嘅。咁嗰次嘅話就根本係佢自己係攞獎嘅演繹嚟㗎啦。我覺得喺裡面嘅話，我一路睇我一路係唞唔到氣，因為我就覺得佢不論佢嘅眼神啦、佢嘅表演啦、佢嘅情緒啦、佢嘅手語啦、佢講緊嘅嘢啦，係完全係 glue 埋一齊，佢係結合埋一齊嘅。佢一個人對於生命嘅控訴。喺嗰度， 對於佢人生成個人生嘅一個不滿啊！ 仲有嘅就係佢對於生命嘅控訴，仲要話俾你聽嘅就係話我有努力，但到最後尾嘅時候我都係咁樣啊！你唔好再假惺惺，你唔好勸我啦！我只係想一樣嘢嘅。佢喺裡面嗰度仲要唔係話即係一嚟嗰度，我好想出嚟。你見到佢嘅就係佢有放，佢 有 收，有 層次， 佢有 起承轉合嘅。 到最後尾嘅時候講完，咁跟住我就係有啲嘅係佢喺監獄裡面嘅戲嘅話，係一個人。好慘咁樣，即係一唔喐咁樣 hold 住呢啲咁樣嘅電影裏面嘅張力，我覺得好好啊！即係你會覺得佢真係佢一心，即係佢只係想你由得我啦。即係嗰啲位係拍得好好。 同埋有個係喺監獄入面有個情節，我我睇嘅時候我都係毛管，我係覺得。哇！你真係好勁啊，吳康仁，因為有個位咧係講佢自己一個喺一個獨立嘅囚室入邊啦。咁咧佢係眼前面系见翻一个十零岁嘅自己，而呢个十零岁嘅自己咧，系帮自己攞把梳，帮自己慢慢咁梳头。咁佢就一开始系都系定睛望住呢个十零岁嘅自己啦。之后佢就有种啲 emotion 开始嚟啦，佢一耷低个头，啲眼泪就 流， 同埋啲眼泪咧，我觉得系即系承载住佢哋嘅情绪啊，因为系好大粒啦，成 粒 豆咁样啦，一粒 粒 咁样滴 出嚟 嘅， 系啊。仲要系啲位系啊，系啱啱好嘅，系 啦，系 咪？佢唔会话即系滴咗先，佢就烂晒咁上嚟嗰阵， 又 唔系 流落你 块 面度咁 样 流出嚟， 嗰啲 timing 系啱啱好嘅，真系好劲，神级！我真系觉得。仲有，我觉得佢里面有一啲嘅设计嘅话，佢真系好犀利啦。就系两兄弟嘅情喺边度啊？就系每一次佢哋都会系撒一啲鸡蛋，跟住去食饭之前嘅话，两个对方都系你攞只鸡蛋，我攞只鸡蛋喺对 方敲对 方 额 头。即係呢啲位置，你咪哇！你會無管，係咪先覺得好？你以後一諗翻起呢一啲咁樣嘅嘢，你就會記得呢一套戲嘅。 係， 所以我覺得係係咯，我唔知道。 我之前咧有介紹過阿阮經天嗰套 周處除三害， 係除三害嘅。我 有 一次以為係我以為係阮經天攞男主角嘅，因為佢又喺嗰套戲度付出咗好多，但真係唔好，即係唔好彩啫。話佢今年遇咗個咁強勁嘅對手啊，吳康仁，咁所以係咯，最後就呢個結果。 好戲，好戲。 同埋我覺得其實好難得一樣嘢嘅就係、是我曾經有講過，如果你喺你自己未 ready 嘅時候嘅話，去攞咗個獎對嚟講未必一件好事。但係我覺得若果你作為佢啊，即係吳康仁，係因為呢一套戲。而去攞呢一个奖嘅话， 实至名归， 实至名归到冇得输啊！如果你输咗嘅话，啲人系会真系会好嬲啊！你明唔明？咁、我觉得系好好嘅一件事咯。 净系睇你演绎，我都知道你好中意， 真系 好投入啊！今日啊，正，富都青年啊， 富都青年， 好值得 阿 Ben 阿 D， 好啦，四点后今日阮仲阳。度你啊， 系啊， 系、啊， 唉、啊，我关注咗，哎呀，弊啦，到我啦。 明明已尽睡，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寂寞人淋下冷水。明明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 一根草吊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救生圈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鱼眼泪。谁人在赠予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苟且里生存，能纯情为何太胆交出杀生权，宁愿再滴血能投降，为何未狠心语，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是最快乐嘅。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丰收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丰收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今日嘅话流血， 仲有呢个放紧假嘅马家姐， 大家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流血又俾人戒啊，懒懒， 我睇唔到， 你戒啫系嘛，你戒人啫系嘛，人哋戒你， 阿拉姐只表啊， 系头先小羊样咧就 羊妹啊，羊妹， 唔系头先我讲小羊样， 哦头先嘅小羊样，唔系讲紧你，系啦系讲你阿哥，系 啊，讲 嘅时候嗰条线咧就唔做正经嘢， 系啦冇错，做啲咩嘢咧？系啦 系啦， 咁啊大家。就諗下啦，係咪 冒下想啫？ 係啦，冇錯。做啲咩啊？頭先做咩面紅啊？係咪好開心咧？ 阿哥話咧，阿拉拉姐嗰只錶掛親佢，咁佢就要止血先。 哦，咁所以就要揾翻嗰啲令到人令到 沙 布係啦，噴鼻血嘅人係啦，去幫你舐翻嘅。等你开心啊， 系 系 啊， 啊， 好真系开心啊！今日 我知道， 因为先 傍 咗个榜啊， 系上咗榜， 我唔会俾你攻击到我嘅， 系即系有进步啦。如果系咁， 系啊，头先几多？ 潮潮，不如你嚟讲啊！ 上个礼拜我哋先讲咗先， 好 嘛？系啦，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嘅就系我哋讲紧嘅系六十九。 我哋两个礼拜前11月27日咧就系69.8， 系啦，69.8，系啦。 好，咁之后咧今日磅咧就系70.2。布隆布隆布隆， 过咗70啦！ 好嘢， 好嘢， 等我上气佢。 但我想讲咧，我有一日去健身室度磅啦， 七日点几啊？ 71.1。 你食咗啲乜嘢啊？点解会突然之间即系咁好嘅？ 我 谂 即系有饮啊，懒叫我即系准备嘅嗰啲 protein 粉啦。 准备口窒窒，准备口窒窒，仲谂紧。 唔系，因为想讲个 brand 出嚟，但系唔可以讲 brand 噶嘛。 系我知我知。 咁但系又肠道又健康咗啦，因为咧个肠道真系好搞笑，系未试过咁靓噶，真 系 好靓哦。 即 系我琴日睇中医咧， 综合症 我同佢 讲 话，中 医 意思我近排啲。好靓咁样，吓你平时有啲好核突嘅嘛？我系好核突嘅咁样， 即系去到香蕉嘅形状， 系好靓嘅香蕉添啊！嗰种湿度啦、texture 啦、 形 状啦、 长 度啦， 非常 都好好。 恭喜晒你啊！ 即系佢吸得好咗咯，啲营养素。 但系我觉得咧就有第二个问题啦，就系因为我嘅 genes 嘅。 点啊 你 嘅安排， 点啊 你 翻嚟未啊？其实 未一只手就好痛啊，真系流血啦。系 冇流血， 我食亲嘢咧， 选咗少少啫。 我识，因为 沙布啊，沙布走咗啦。 因为食亲嘢咧，我系真系 feel 肥嘅，但系肥咗咧，我首先肥咗块面度，之后阿沙姐就哇，你咁样块条颈点样粗咗咁样讲？ 其实会唔会因为佢又有做啲运动嘅话，其实有时条颈你做有某啲嘅运动嘅话，条颈都会粗噶嘛？ 近排系 肌肉嘅， 系啦，做少啲颈啦。 我唔系等先，唔系等先。啲皮肤冇松就得啦，系嘛？ 冇冇冇冇，咁样冇，系啦。 最惊，因为呢排又休息得，开始又忙咗少，又 冇咁多时间瞓觉。 系 咁，多谢你要懒 啦。我想问一样嘢啊，其实如果系吸收好嘅话咧，就你见到佢就佢食啲乜嘢嘅，佢就吸收到啦。 系啊。 如果系嘅话，其实可以系咪有一个长时间？ 即係佢 先至可以令到啲腸胃會再好啲， 冇錯。嗯、即係佢而家起碼個排便已經係正常啦，以前係水嘅。咁你水嘅話，即係變相你吸收其他營養素嘅話，你吸收唔曬去個身體嗰度，咪排咗出嚟咁樣。同埋、 哦、 水分又吸收唔夠，又飲得唔夠水，又咁啊，仲更加係啦， 就又缺水啦。因為你成日都肚屙嘅話，係咪？ 係啊、嗯，所以點解話肚屙要飲多啲水就係咁解啫嘛？ 肚屙反而要飲多啲水啊嘛， 因為啊，屙咗多啲水出嚟要。补翻， 饮翻多啲电解质， 系吧？需要有电解质嘅 嗰啲， 嗯，好啊，非常好啊。咁如果系嘅话，就可以放弃佢噶咯，系嘛？ 好啊， 定系其实佢可以再肥啲啊？ 佢系目标系过七十，但系佢最终目标系七十三嘅， 系啦。 即系我哋话过咗七十咧，就系已经系一个好好嘅， 系啊， 即系 里程碑 就够啦，就够啦。我哋嘅 focus 都摆翻喺龟龟度啦。 貴 算啦，我哋 放棄佢。 係啊，我哋其實基本上都有傾過嘅，因為我哋會覺得就係已經即係經年係咁樣嘅話咧 ，non-compliant。你知噶嘛？晒歌系咪先？ 所以我哋会去到嘅就系2023年嘅年尾，我哋就会睇下佢究竟可以达标去到乜嘢嘅阶段。 就系已成定局啦。 系啦，咁啊，2024年 礼拜翻嚟达标啦。 你听到啦，马家姐，而家听住噶啦。Calling，马家姐。 醒醒定定，就系咁啦。 系咯。 好啦，咁其实你话讲到咧，就系今次我哋要讲紧嘅，譬如阿小杨会嘅呢个抢耳激综合症，到今时今日嘅话，有一个咁好嘅成长啦。咁啊，佢哋个成绩嘅话系来自有好多。因为我见到的就是他都吃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supplement 的东西。其实今天的话其中这一样东西都很重要。 是 不是啊，我跟你讲多一点啦。 是啦，就是这个胶原蛋白。 哇，collagen。 collagen。 大家即尤其是女士一听到这个字就隻眼就会发光。 bling bling。 是。 没错。因为皮肤是因为胶原蛋白你就会令到你好像剥剥鸡蛋一样。 是啊。是啊。膠原蛋白其實真係分布在我哋人體的每一個角落啦，我哋一陣都會講下嘅。咁主要咧，即係佢係一種非常重要嘅蛋白質嚟嘅。咁同埋咧，就係我哋喺食物入邊咧，大家可唔可以俾兩個例子？ 雞蛋、 豬腳、雞蛋， 仲 有冇？兩個例子。 燕窩 係咪好多燕窩膠嘅嘢啊？ 花膠，花膠冇錯，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嗱有你諗起膠嘅嘢啦，我哋有。燕窝啦，有花胶啦，有猪脚啦，有呢个鱼皮，即系皮层，系啦，系啦， 系 海参都系有呢 个，系 猪筋、牛筋， 系啦， 系啦，咁即系呢啲相对嚟讲咧，就系胶原蛋白比较高，同埋咧鸡皮都系皮层啊嘛，鸡脚、猪脚讲咗啦，晒只猪耳、猪皮，咁所以咧呢啲都系胶原蛋白比较丰富嘅食物。 阿懒，我听你咁样讲嘅话，全部都系嗰阵皮嚟嘅，但你会唔会惊同一时间我要去吸收 collagen 嘅时候，系啦，我又会有脂肪会高咧？唔系胆固醇啊，系脂 肪。脂 肪 系嗱，我哋讲 脂肪都系胆固醇噶，唔会咩懒？ 有啲又有 啲唔同嘅， 即系我哋用蛋黄嚟计嘅时候，咁所以佢个蛋黄个胆固醇就会高啲咯。咁但系而家吸收嘅我哋即系由于嗰个变化咗，即系话你唔需要太注重胆固醇嘅吸收，但系即系你当然高胆固醇都要留意翻啦。系咁，我哋头先讲嗰啲例子咧，你觉得边个食物咧，即系相对嚟个脂肪系低啲嘅？ 我觉得海参嗰啲咯， 冇错， 鸡蛋应该都系啊嘛。 鸡蛋我哋计蛋白质咯， 系。花膠咯， 係冇錯， 因為佢係咩嚟噶嘛？佢係 即係嗰個， 佢唔係 油脂， 唔係油脂嘅嘢嚟噶， 冇錯， 我覺得係呢一隻， 即係魚皮、海參、花膠、燕窩、牛筋、豬筋嗰啲，都係相對嚟講呢個我哋講嘅 脂肪係含量比較少嘅， 係啦。咁所以當然咧，即係雞皮、雞腳、豬腳、豬耳、豬皮嗰啲咧，就係個脂肪比較多 啲 啦，係啦。 通常都會有一個特質個嗬，我會覺得個就係你食完之後佢。黐住你， 系 啊，黐住你， 你唔抹嘴嘅时候， 哇，好，咁你尽咁样， 但 但係可能每一日人體只可以吸收到幾多 collagen 咁啊？咁其實咧，我哋話吸唔吸收個 collagen， 有啲指引咧就話你一日咧要食4000毫克嘅 collagen、嗯、去幫助你個皮膚。 大約幾多度？ 咁但係咧，你要留意翻啦，因為我哋食嘅嘢入去個身體嗰度，即係你食蛋白質，我哋頭先講嘅雞蛋啊、肉類啊、魚類嗰啲咧，或者你食一啲膠原蛋白入身體咧，都係會將在身體入面要分解咗先啦，唔係你話食咗 collagen 就即刻去到塊面嗰度咁樣啦。咁、我哋可以分開三塊嘢嚟睇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講嘅骨膠原，即係膠原蛋白嘅原料啦，係啦，即係我哋嘅蛋白質豐富嘅食物啦，同埋膠原蛋白豐富嘅食物，我哋頭先講過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身體咧，可以講係一個製造工場。系啦，咁第三咧就系、维他命 C。 哦，都要帮手， 即系其 实 你都要 建立骨胶原， 收埋维他命 C 先可以帮 到手。咁你 见到 有啲坊间有啲我哋嘅补充剂咧，会摆咗维他命 C 喺入边嘅，喺骨胶原入边嘅。咁、所以咧，我哋食完嘅，无论你蛋白质啊、胶原蛋白咧，都会分解喺人体嗰度分解啦，即系分解做唔同嘅即系我哋讲嘅氨基酸啦、二肽啊、三肽咁样咧，就系、呢、个膠原蛋白的原料啦，咁、我哋嘅身體咧就需要去製造啦，咁、我哋咧呢個 就要需要頭先你所講嘅，就譬如維他命 C 嘅幫手， 嗰、那個幫手、 哦，我明白啦，即係其實膠原蛋白你講緊呢一樣嘢 嘅 話係唔得嘅，其實佢係需要嘅就係食咗一啲嘢吸收咗， 再加埋維他命 C 原料就係頭先你所講嘅， 冇錯， 多嘢加埋製 造工場 先至會變做 collagen 咁，所以要加多個咩咧？要加多隻橙啦， 冇錯，好醒啊， 知唔知啊，大姐？ 咁即係以後食花膠嘅話，就要食橙。 係，但係千祈唔可以先食橙，就係啦，先食花膠，我黐住 你。係啊，因為維他命 C 咧就幫助骨膠原嘅合成啦。咁所以有時你話食得夠蛋白質多，但係唔食生果嘅，咁所以即係個維他命 C 唔夠嘅時候，都會影響到骨膠原嘅製造咯。 即係你食幾多花膠，你食幾多魚皮，但係你唔夠 功效，唔夠 出嚟，都係功效唔夠，咁都係唔夠斷斷嘅。 係啦，即係你要事半功倍定係倍功半啦，系啦， 好。 咁所以咧，我又考下大家先啦。咁、我哋最主要咧就有五种嘅即系骨胶原啦。我哋讲，咁、有边一种咧系主要喺皮肤入边嘅？有一型啦、二型啦、三型啦、四型啦、五型。 即 系乱估， 我估 主要喺皮肤入边揾到 两种啊， 五型 一种定有两 种？有五种啊嘛，系咪啊？ 唔系， 我哋讲一种啦，主要喺皮肤入边。 我一号。 我五号 一型， 系啊，五号 有冇人中？ 系冇人中， 冇人中。 三号， 二号 都冇人， 四号啊！ 我哋唔好 咁，你就会记得啦。 系啦，四号即系最主要就喺皮肤入边嘅。 OK， 咁我哋一型咧，主要咧就系喺体内，即系90% 啊，属于。咁咧包括有即系骨啊，你啲肌腱啊， 血管啊， 韧带啊，即系支持身体每一个器官嘅。 哦， 系一型就占大比数，咁、二型咧就比较即系我哋讲嘅松散啲嘅组织，即系关节嘅软骨啦。咁、所以即系你做运动，有时有摩擦嘅时候咧，就防止呢个摩擦嘅发生。 好啦，我想问啊，成日都有讲紧嘅就啊，年纪大咗啦，咁好可能就系有一啲嘅即系衰退，咁就要食嘅话，其实你要补充嘅反而就系二型嘅骨胶原啦，系嘛？即系如果你讲嗰啲软骨组织，可能有啲 click click 啊，上落楼梯令咦嘅啦，咁样就 系 呢一只啦。哦，我真系估唔到，好。 但我想问我咪定系讲埋先，讲埋先，我先问。 咁仲有三型啦，咁、就喺血管、肌肉同埋器官嘅组，即系组织入边啦。咁同埋咧四型，头先我哋全部估唔中嘅，系 啦， 就皮肤一定记得啦。咁、五型咧就更加多啲啦，包括我哋眼嘅眼角膜啦，系啦，某啲嘅皮层啦、毛发啦，同埋咧准妈妈陀紧时个胎盘嘅组织， 就要吸收多少少嘅五型嘅。 系啊，问题啊，蛋蛋，譬如头先讲咗五种唔同嘅骨胶原啦，譬如一般坊间嘅。supplement 咧，佢哋話啊，呢一隻入邊有 collagen， 佢係分每一種型去賣俾你，定係 overall 嘅 package？ 你會見到咧，有啲係寫明係一型、二型，或者咧有啲係寫唔同嘅format咯，話水解性嘅。咁通常水解咧就個吸收係好。 跌咁，但都要睇翻每人即係所需要。咁因為你去到食蛋白質，你食唔同嘅骨膠原，去到身體入面都係要身體去分解，去做製造供應俾你個身體每部分嘅。咁、其實最 key point 咧就係維他命 C。 哦，即係食埋維他命 C 嘅， 呢、這個好重要。係啊，即係無論你食緊咩型都好。 OK， 咁如果我想問一樣嘢啦，如果我只不過係想佢製造骨膠原，其實基本上個工廠喺我哋自己身體裡面噶嘛。如果係嘅話，我食一啲維他命 C 嘅話，其實會唔會亦都可以令到呢間工廠會製造多少少骨膠原咧？ 會嘅，因為你蛋白質配合食得足夠嘅時候咧、其實就幫助你身體去製造骨膠原。 係啦，骨膠原需要嘅係維他命 C 同埋蛋白質。係 啦， 呢兩樣就原材料。 Oh my god！ 咁我諗以後每日都要食雞蛋， 其實就係咁，你唔需要專登走去食幾多元、幾多即係第幾型嘅一啲骨膠原，你反而應該嘅就係蛋白質充足 同埋 維 他命 C， 用喺你自己，因為你有呢啲咁嘅原材料。嘅话咧，佢自然然喺你自己嘅身体里面就会制造啦。 Exactly， 炒到紧要啊。 OK， 好啊。 咁再嚟一条问题先。 嚟就嚟 啦。咁头先咧就话即系随住年纪嘅增长咧，骨胶原会容易流失。 冇错。 几多岁开始？ 25岁。 嗱，我哋再俾三个答案。 三十， 我哋而家个问题要听翻重要啲先啦，系骨胶原即系生成嘅量咧会下降嘅，系啦，由几多岁开始 ？A 四十 ，B 五十 ，C 六十， 四十啊。量开始啊嘛，量开始啊嘛，我觉得应该系四十咯，系啊，冇理去到五十啩。 再补答 吓咁数， 五十， 五十 都系错。 冇可能，點解我 少？ 我覺得我雖然我而家塊面都好動又動又，但我覺得我細細個係 俾人動啊， 太動動又又喎。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啲動啊，點會咁㗎？ 我係小人妹嚟㗎嘛， 動唔動嘅話人哋講㗎嘛，你 我自己 讀 到㗎。 OK OK 好。 嗱，我哋頭先講緊咧，隨住年紀嘅增長會減少，即係你話廿五歲之後會減少，但係我哋個重點咧就係話個生成能力會下降。 哦，其實你去到60歲先至 個生成能力會下降，尤其是女性，即係停经之后咧，就会容易，即系你会见到皱纹会多咗啦。 我应该仲有几十年先停经啊，我唔使惊住。 你唔使惊，你唔会停经，你一早停咗。 咁所以咧，其实呢个系正常现象，因为系反映个身体，即系我哋嗰、那个 新陳代謝慢咗啦， 係啦。咁其實咧有其他因素咧，都會影響到呢、這個即係、就是、骨膠原個水平係會降低嘅。 例如， 大家知唔知有 睡眠不足？ 睡眠不足，仲有冇啲更加 生病？ 係 係，頭先你講嗰啲嘢，吸收唔夠， 係 唔做運動， 係 心情唔好， 食煙 係食煙，仲一個係啦，即係食煙咧就會令到咧減少呢個膠原蛋白嘅產生啊，因為咧會令到咧即係損害咗膠原蛋白同埋彈性啊，係啊， 就飲酒， 飲酒係 啦，飲酒咁 飲咖啡， 主要係講緊個糖分。即系中意食甜嘢嘅人， 系 系啦，即系 食甜嘢嘅人都会啊， 会容易系啊，即系你会见到皱纹嗰啲会多啲嘅。 食甜嘢多咧，啲皮肤 冇咁 差啲嘅， 系冇咁好嘅。呢个真 系啊，呢个第二点啦。第三点咧就唔关食嘢事嘅。 我估生个 B B， 唔关事， 唔关事啊， 系啊，即系你 唔做运动咧，头先讲咗啦， 讲咗啦，唔做运动 系 系啊， 仲有即系你。平時咧出街咧、 哦、曬太陽， 係啦，即係曬太陽嘅時候太多又唔得，因為紫外線咧就會令到即係 損害你嘅皮膚， 啦個皮膚，哦、所以就話即係你要搽翻啲防曬咁樣咯，係、 哦、 啊。咁呢三個 point 啦，即係食煙啦，食得太多糖分啦，或者一啲精 緻嘅， 係啦，即係simple cup， 即係白麵包、白米飯啊嗰啲咧，都會即係影響個皮膚流失個骨膠原嘅。 好， 係咁，當然你飲食方面要有啲咩注意，就係地中海飲食法啦，即係一啲比較好嘅油脂啦，即係嚟自魚啊、牛油果啊、 橄欖油啊呢啲係咪？ 咁同埋食啲 nuts 啊，食啲生果、維他命 C 好。重要啦，咁啊食啲全谷物嘅嘢啦， 都唔系好难啫， 唔难噶，系啊，即系有适当嘅蛋白质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咧都系一个好好嘅，令到个身体可以制造好嘅骨胶原，俾唔同嘅。 器官啊、皮肤啊，尤其是、因为你见到最明显就是皮肤噶嘛。 系啊，有时块面咧，即系嗰排唔及瞓，有啲部分嘅面嘅位，譬如云睛位啊、眼袋位，系会凹陷噶。 嗯， 即系嗰排唔及。 但我想问一样嘢嘅就系，如果系素食人士咁点啊？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蛋白质，虽然我知道佢就系佢有嘅 豆类啦、豆腐啊嗰啲咁样，都系一个蛋白质嚟 嘅来源嚟嘅。 系啦， 咁就可以食翻多啲。 冇错，系、啊， 即系未必一定需要系动物嘅蛋白质，系、植物嘅蛋白质都可以。 骨胶原斋骨胶原咧就系动物先有嘅。咁我哋讲紧系蛋白质嘅话，你喺动物啊、植物啊，因为你要入到身体， 所以 条问题 系 make sense 噶。 要入到自己个工厂入边去分解翻，咪呢个重点啊！我哋讲错 系 咪 啊？所以其实如果系嘅话咧，就大家记住两样嘢，系咪？就系你嘅 蛋 白质 同埋维他命 C， 咁样咧就可以咧动有动有 嘅， 系 啦， 系咪？好紧张， 好紧张。 同埋其实如果听你咁样讲， 少啲皱纹， 我觉得都好开心啊！六十岁我哋先至开始慢慢停产啫嘛，系咪？咁所以其实真系大把打打折可以 注意 个 饮食，系啊， 好， 系啊。 今日要再次多谢晒阿兰， 多谢兰兰。 系啦，亦都恭喜晒你小任务， 我要快啲去再次交报 啦，达标啦，好，下个礼拜再见， 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区议会选举结果出炉，民建联成为大赢家，在44个地方选区各派一人参选，赢得41席，连同赢得地区委员会界别的68席，共取得109席，成功率达到90%。工联会在地方选区派出25人，取得18席。连同地委界的9席，共有27席，当选率是58%。新民党在地方选区派17人出战，只是取得5席，在地委界就取得10席。在今次选举共赢得15席，成功当选比率51%。经民联方面，在直选有4席，加上地委界8席，共取12席，成功率60%。至於自由黨就贏得5席。派出5人參戰的香港新方向只有1人當選，專業動力和勞聯同樣各有1席。民主思路、實政原卓和自經黨都派出1人參戰直選，全數敗北。另外，在地區直選之中有18名現任區議員成功連任。新一屆區議會共有470席，包括今次選舉選出的264名議員，其餘包括179個委任議員以及27名由新界鄉事委員會主席出任的當然議員。行政長官尼嘉少說，區議會選舉圓滿成功舉行，他代表特區政府祝賀264位當選區議員，形容是一場高質量選舉，整體達至公平、公正、廉潔、安全、有序的目標，充分展現優良選舉文化。尼嘉少感謝每位投票的選民、參與選舉工作的所有公務員和公職人員、紀律部隊和廉政公署人員，參與宣傳推廣選舉的所有政策局、部門和社會不同組織。李家超又感謝選管會和選舉事務處所做的大量工作，就出現電子選民登記冊系統故障，他已經要求選管會成立專責調查小組，並且按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必須在3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之中作詳細匯報，確保類似的事不再發生。他又說，期望第7屆區議會明年1月1日上任之後，能夠專注地區事務，令到政府更有效掌握地區脈搏，提升地區治理水平。港股受壓，恆指一度失守16,000點，創13個月新低，低見15,972點，跌超過360點。中午收市報16,000點，跌333點，跌幅2%。主板成交額485億元。藍籌股普遍下跌，科技指數下跌，科技指數係下跌3,600點， 报3609点，跌2.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随后两三日云量较多。星期六北风增强，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相当清凉，气温下降至14度或以下。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000点，系跌333点，总成交金额485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90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9.4，跌6.2；阿里巴巴68蚊，跌2.5；盈富基金16.14，跌3.2；南方恒生科技3.54，跌9.8；美团82.8，跌3.85；李宁18.44，跌2.91。港交所241.4，跌7蚊；京东集团97.4，跌7.4；建设银行4.36，跌8仙；恒生中国企业55.26，跌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9，日元145.67，瑞士法郎0.88，加元1.36，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兌美元0.656，新西兰元兌美元0.611。日经平均指数报32801点，升493点。港金报18620蚊，跌2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22美元，卖出199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靓歌重聚，经典再现。斜阳半 晚烟。公共广播95年，新经典靓歌再重聚。 Albert 欧瑞强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同回顾广播史上经典靓歌。 良心早相牵，亦难迟。 公共广播95年新经典靓歌再重聚视像版，12月16日星期六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日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国剧830，迪丽热巴同大为主演，公数 蒙恩，再加埋我送俾你嘅5%，加起嚟我哋就系51%嘅股份。 当尹慧权被董事局逼供嘅时候，佢终于谂起自己一手提拔嘅赵木恩，但系赵木恩究竟系救佢，定系向佢补上最后一刀呢？ 国剧830，公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其实不是太相信，起码我和阿俊的感情都非常之牢固，我很信他，他也很信任我。直至到我转了份新工，情况就有些改变。喂 ，Mr. Lee's office。 咩啊？我啊，食饭未啊？ 未啊！你做咩忽然间打俾我啊？ 我咧啱啱经过你楼下，谂住如果你未食饭嘅，不如今晚一齐食啊！ 我都想啊，不过老细未翻啊，佢交代我咧要等佢翻嚟先至可以出去食嘢噶。 吓、啊，嗯，咁老细咁样噶？ 唔紧要啦，今晚先一齐食嘢啦，好冇？ 好啦好啦好啦， 我唔讲住啦，我仲要开会，啲文件要准备啊，系咁先啦。 好啦，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 头先个会真系又长又沉，开足三个钟真系。 咁你开完会啦？ 系啊，你知唔知啊？大老板啊，今日开住闹人，讲到过晒时间，大家系咁睇表，又唔敢话俾佢听。 哦， 系咧，我挂住讲，你食饭未啊？ 未啊，你叫我唔好出去住啊？ 系，唔好意思啊，我自己都唔记得。诶，其实咁嘅，我叫你唔好出去住，因为今日咧，我谂住同你食啊。 同我？ 系啊，你啱啱翻工一个月。我都冇乜时间同你倾下偈，一日你忙你嘅，我忙我嘅，冇咁谂住食晏倾下咯，唔使咁紧张嘛。喂，其实咁样嘅，你做我哋嘅行政秘书，最紧要咧对我哋部门上上下下所有嘢一清二楚。啊，边个做开乜嘢？啊，边个平时点样？点样交代？咁冇机会讲嘛，咪趁呢个机会坐低倾下咯，好冇？行啦，得啦得啦，唔使讲噶啦。今日我请，嗱，我知道间餐厅嘅 set lunch 咧。好正噶，又唔系太贵，我带你去啦，系嘛？ 咁好啊，我洗一洗手先啦。 好啊，好啊，我等你啊。 诶，唔该，请问咧，我想问 阿俊，点解你会上嚟噶？ 阿咩你好啊？喂，你又话冇时间出去食噶嘛？咁我而家咪买埋啲嘢食晒陪你食咯。 喂呀，你打电话讲声俾我听先啊嘛，我应承咗老细出去食饭咯。 哎呀，你头先又系你自己讲话唔出得嘅，点解你一时一样噶？ 唔好意思，不如等我自我介绍啊，好嘛？我系 Johnny 啊，系啊。我咩嘅同事嚟？唔好意思啊，头先咧，我真系本嚟叫佢唔好出去食嘅，因为咧我想同佢有啲嘢倾。咁收尾咧见佢未食饭，咁咪谂住一齐衰咯。诶，既然你买嘢上嚟陪佢，咁唔好阻你哋。嗱，你哋食，我自己出得噶啦。我哋迟啲倾下。 好啊，好啊， 唔好意思啊，李生。 诶，冇问题啦。诶，咁我出去啦。吓，你慢慢坐，慢慢倾下。 晏啲见啦吓。 拜拜，拜拜。诶，咩啊？头先嗰个。你老细嚟噶，咁后生嘅，我之前咧仲以为系嗰啲六七十岁嘅阿伯嚟嘅。 佢好犀利噶，三十几岁咋就已经坐咗部门主管个位咯。 啊，睇下你个样，你好似好 like 佢咁。 佢系对我几好噶，仲好照顾添啊，同埋啊，就算我做错嘢，佢都唔会闹我噶。 诶、哎，咁你要小心啲啦。 点解啊？ 佢未必当你系秘书啊。 咩啊？唔知系咩啊？ 你话咧？ 我冇你谂得咁复杂啊！ 嗱，你答我啊，佢有冇女朋友啊？ 冇问啊，不过咧平时又真系好似冇咩女仔打俾佢嘅，同埋咧佢通常都做到好夜先走 嘅。咁啊系咯，而家有我女朋友咁靓嘅女仔嚟做秘书，佢梗系对你好啦。佢我话佢一定系别有用心， 未必嘅。 点解未必啫？我都系男人，我点会唔明男人谂咩啫？总之啊，你自己小心啲佢啊！ 攞齐啲文件行噶啦吓， 哦 ，OK， 哦 ，OK 噶啦， 我喺停车场嗰度攞车，嗱、哦，五分钟之后喺楼下等 ，OK， 好 ，OK， 嗨， 咦，阿俊啊，做咩又上嚟啊？ 你哋倾住先，我攞车，不过唔好太耐 ，OK， 我去攞车先吓 ，OK，OK， 做咩啊？你哋有地方去咩？ 系啊，我哋今晚约咗个客食饭啊。 点解我今朝冇听你讲噶？ 本来我唔使去噶，不过李生话我识埋个客都好噶，咪叫埋我咯。 我都话噶啦，哎呀，其实佢系咪真系有个客噶？但系佢根本想同你食饭噶啫嘛，系嘛？ 你讲乜嘢啊？点解要谂到咁复杂啊？我都话唔系咯。 点会唔系啫？你系佢秘书啊，你系咪佢跟班啊？放工咪放工咯，做乜又要同佢去边度食饭，去边度应酬咁啫？ 普通食餐饭啫嘛，有咩问题啫？ 嗱，最初系食饭，跟住一定系会约你饮嘢，然后话直落啊，呢啲结果我全部都估到啦。 黐线噶！ 你越讲越离谱，我赶时间啊！ 哎呀，咪阿咪啊，你唔好走住啦！ 你唔好拉住我啦，佢留下等紧我啊！ 哎呀，你答我咁，我而家咪紧要过我啊！嗱，我问你啦，如果两个拣一个，你拣边个啊？ 喂，你唔好咁小朋友好唔好啊？佢系我老细啊，唔系我男朋友啊，你先至系啊！ 我问你啊，如果两个拣一个做男朋友啊，你会拣边个啊？ 我唔想答呢个无聊嘅问题啊！ 你睇下，你连答你都唔敢答啊！我知噶。佢系部门主管啊嘛，我就系个职员仔，人哋就有楼有车，我乜都冇，你实系唔拣我噶啦。 黄俊文啊，你讲完未啊？我走得未啊？ 嗱，阿妹，如果你一定要走嘅，你以后唔好再翻嚟我身边，我哋分手啊！ 是但你啦，拜拜。 喂，咩？阿妹，阿妹啊！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 失眠的时候越是叫自己睡就越是睡不到，原来失恋的感觉都是一样，越叫自己不要想就越是会想起他。唉，我见阿妹足足大半年了，我没有一天是不想起他的，有时在街上面见到一个人的背影，哇，好像是他啊，跑上去看看，谁知原来不是。我真的很后悔啊，点解我要主动提出分手啊？呢大半年，我完全唔知道自己做过啲乜嘢，每一日都好似行尸走肉咁样过嘅生活。直至有一日，我睇到一篇文章，佢话幸福就好似捉喺手入面嘅沙咁样，你越想用力捉住佢咩？佢流失得越快。其实爱情何曾唔系咁样？两个人之间的感情本来就是要两个人好好维护才可以长久，如果一方想捉住对方，想掹住对方，反而只会被大家造成彼此伤害，甚至带来分手，最后留下一个永远都不可以弥补的伤口。看完之后，我好似突然之间醒咗。我点解唔相信阿妹呢？我点解要放弃一段咁好嘅感情啊？唔得，我一定要亡羊补牢，我一定要搵佢讲清楚。我唔理三七二十一，我即刻就跑咗去阿妹公司楼下等佢。我想俾个惊喜佢啊！等咗足足半个钟，佢终于都落嚟啦。但系佢拖住咗个细路仔啊！而那个细路仔另外一只手又拖住咗佢个上司，点解会咁嘅？咁佢哋而家咩关系啊？点解会好似一家人咁嘅？我唔想再谂落去啦，睇嚟都系我自己太天真。我最后慢慢咁样离开咗嗰度，再见阿妹。 不愿再承受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我想到了一个关系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嚟啦嚟啦，边位啊？ 系 阿May，点解？ 我头先离远见到你啊，啱啱想过嚟叫你，你走咗啦。 我见你唔得闲啊嘛。 我拖住嗰个小朋友系同事嘅仔嚟噶，因为同事今日有啲唔舒服，去咗急症室。我同李生答应承要送佢翻屋企啊，你唔好乱谂啊，唔该。 哦，原来系咁啊。 同埋咧，我已经揾到另一份工啦。 真系？ 嗰间公司咧，净系得中年女人噶咋，你放心啦。 即系我都冇唔放心过，不过 不过唔开心啊嘛。我入得嚟未啊？其实我只脚好攰啊。 入嚟啊，入嚟啊，sorry 啊， 小气鬼啊！嗯、我罚你今晚陪我食饭啦。 冇问题。 衰 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多谢有小蕊蕊、小羊羊，以及 小咪咪呢个 爱情、爱情故事， 疑似第三者尝试， 好感动啊！我想喊啊！ 系啊， 喊啦！冇俾你听啊！唔好约束你嘅感情。 你 啦， 你 啦，留翻一阵间先啦。OK， 好，听日十点钟风骚发嘅人，再见大家， 拜拜。